期間曾經同同事到卡拉 OK 聚會。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人群聚集仍然有風險，有群組只是幾個人幾個鐘沒有戴口罩吃飯唱 K， 以往普通的活動都變成容易傳播的情況。現在沒有人有抗體，最擔心有患者傳染給長者和高危人士，個別年輕人亦都有嚴重個案，強調市民應該減少聚集，保持社交距離。他又建議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感染或者吐瀉等的症狀，就不要上班，應該盡早求醫，並可以主動要求醫生提供測試。禁止多過四個人在公眾地方聚集的規例實施大約一個星期以來，警方向13名在沙角村沙燕樓社區會堂外聚集的市民發出定額罰款告票，年齡介乎58至84歲，個案涉及市民報案。警方亦都向6名在葵盛東村盛興樓地下聚集捉棋的市民發出定額罰款告票，亦都是由市民致電999舉報有人地下聚賭，年齡介乎52至68歲。天氣方面，高空擾動正是為華南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清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色好轉，氣温逐漸回升。而家氣温是17度，相對濕度90%。以下是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北風5至6級，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000米，有雨；最后是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2679点，升16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663点，升1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9.24。瑞士法郎0.978，澳元0.608，加元1.411，新西兰元0.593，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1.7美元，卖出16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 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啱啱六点零十分啦吓，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当然啦，嚟到咧就系星期二嘅早上啦，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会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咧喺星期二嘅早上咧一齐起身啊，咁啊努力啊。在今日咧，繼續面對我哋今天的安排和挑戰，今日2020年嘅四月十號星期二嚟嘅，農曆咧就係三月十五。各位聽眾，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就係話要贏人先要贏自己。我哋點樣先可以贏到自己呢？贏自己嘅關鍵呢？其实就是面对自己的惰性，面对自己的害怕，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无力。这些软弱、无力、害怕，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有心魔。这个世界总是会有些人呢是可以，我们觉得是平步青云。有些人会觉得这一班平步青云的人是因为有负荫家底厚，有些人会觉得是因为他运气好，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就算他家底厚，只要他战胜不了自己的话，他只会散尽他的财富。如果他运气再好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强劲的心，他都不会接受到这个又一个的机会，去到利用运气帮他成功。所以我们应该无时无刻警醒住自己，软弱令到自己不成功的其实是不是自己呢？所以今天我们有时都要朝早上起身望一块镜跟自己说，加油加油加油。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一起努力加油。早上六点十二分，室外气温系十七度，相对湿度89%。一首嘅作品，旧作 Beyond， 战胜失望。 早晨，早晨，外面的室外温是17度，相对湿度 90%， 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晨光百科。 早上的时间你会做什么呢？洗面、刷牙、梳下头、或者化妆、洗下个发型、准备出门口，定还是朝早起身的第一件事会将昨天夜晚未洗的碗、筷子、碟、煲，因为浸了一晚要洗了它先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将这些餐具先浸水，实行一个慢慢拖啦。好啦，咁浸完水之后的而且确咧系会容易啲洗嘅，感觉上咧会觉得哇，我过一过水或者落少少洗洁精，都已经可以将呢啲嘅器皿咧洗到好干净。如果即刻洗嘅时候咧，好顽固噶，浸一晚好啲。不过呢一个嘅行为其实暗藏危机嘅，餐具有可能咧因此成为细菌嘅温床，特别系而家成日都话全民抗疫。盡量咧将呢个病毒细菌全部杀死晒。其实餐具浸水会唔会影响到呢一啲嘅危险啊提升呢？要视乎咧就系制造呢啲嘅餐具嘅所用嘅物料啦。所以浸餐具或者浸呢啲碗筷咧有技巧噶，有啲即刻洗咗佢先，有啲好啦，俾你浸下啦。木嘅餐具、瓷制嘅餐具、仿瓷嘅餐具，都会有机会咧就系破损或者有裂痕嘅。嗱，呢啲嘅破损嘅位置，其实好容易咧就藏有细菌，即使用热水或者洗洁精，其实都未必能够杀死佢哋噶。所以你都建议啊，选用不锈钢嘅餐具咧，其实原来系最安全噶噃。除咗物料之外啊，清洁嘅时间所用，譬如系太过酸啊、太过油或者温度太高嘅时候咧，亦都有可能咧会影响咗呢啲餐具嘅涂层啊。即系我哋用嗰啲洗洁精啦，有阵时揦得太犀利啊，开水啊啲温度太高啊。如果影响咗呢个涂层嗰个嘅叫做力量嘅话咧，就会构成一啲嘅安全问题。清洁嘅时间如果用嘅水太酸或者太油，就有可能影响或者就侵蚀餐具嘅表面嘅涂层，释出啲乜嘢咧就系重金属啦。虽然温度咧就会对呢个涂层咧造成影响，咁但系咧洗碗机，如果你用洗碗机嘅话啦，一般都有一个叫做温度嘅设定嘅，应该咧就唔会影响呢个涂层嘅，咁啊唔需要太过担心。相反啊，系有阵时你谂住啊半夜咁啊有啲好顽固嘅污渍，我不如用啲100度嘅滚水揦下佢啦，或者唔系揦佢，浸佢一晚先啦，咁就有机会影响到咧呢啲嘅涂层啦。当然啦，如果系不锈钢嘅应该 OK 嘅。所以咧，清洁嘅时候啊，揭揭我哋嘅晨光百科都有啲贴士俾大家嘅。避免将餐具咧，这个要记住啦，放喺呢个微波炉入边啦。即系虽然系常识，不过都要提一提嘅。头先话过啦，避免一啲洗洁精或者太油、太酸、温度太高，去到清洗我哋呢啲嘅叫餐具，以免影响咧就餐具表面嘅涂层。仲有避免咧，就系用嗰啲钢丝啊，下咧就用嗰啲钢丝去清洁我哋餐具，因为呢啲钢丝咧，其实一擦嘅时间咧，就会影响咗咧，就系呢啲嘅涂层嗰个嘅效能，同埋跟住落去保护性啦，嗰个耐用程度。咁所以呢啲钢丝咧，就留翻啲钢丝可以擦嘅嘢啦。咁啊，千祈就唔好立乱去到擦啦吓。不过洗碗咧，真系一件好自如嘅事嚟嘅。有阵时听我哋星期四职场 KOL 减压啊 ，Circle 都会讲啦，洗碗系其中一个咧减压嘅良方嚟噶。啲碗洗得干净，有一种自如嘅感觉，有一种啊搵翻属于自己一片天、一片地啊，面向清空嘅快感。我的天，我的歌，许志安。 在某日某夜里。听一首歌已经心碎，流泪也成为乐趣，同样唱着同一句，共你就算倦了， 眼睛半掩仍不归去，随便说亦随便笑，随便喝亦随便吹，随着各自寻伴侣，然后我们现在已各有各顾虑。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将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这歌也很不便，唯独我仍然在唱，流泪过后还苦笑，就算是再重要，昨天记忆留低多少，人大了变成熟了，成熟了便忘掉了，忘掉这日无话了，成就添了多少，也各有各照耀。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将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身边少了一个，就将一切经过独自回味过，亦难与你和我分享更加多。你我的最初，再唱这句歌。 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而家出边啊，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啊，今日咧可以教下大家点样可以咧，就系将墙上边一啲嘅毛菌啊，而家湿度高嘛，系咪去除佢噶？嗱，如果墙身发毛唔系太严重嘅情况底下咧，可以用干嘅布去到咧就系清洁呢一啲嘅霉菌噶。你发觉冇效嘅时候咧，可以加入一啲嘅酒精一齐喷，跟住咧就抹走佢。酒精挥发咧就比较上系厉害嘅，咁就唔会咧出现跟住呢个情况啦。系啲乜嘢呢？因为如果我哋用水去到擦呢啲嘅毛菌咧。其实因为霉菌喜欢潮湿的环境，湿度就会令到这些霉菌越生就会越多，这件事就真的非常不智。对于一些较为深入墙身的毛菌，其实可以尝试用砂纸慢慢就将毛菌就磨走的，这个方法都非常有用。好了，如果还想彻底去到清洁这些霉菌的根的话，在去除表面霉菌之后，即是例如用砂纸或者用酒精帮手就抹走了它之后，喷上专门 去霉嘅產品，然後等佢乾咗，再用布咧就抹一抹，咁樣就會好啲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最好嘅咧，就係、是、可以用一啲叫做防霉嘅一啲叫做油漆咧，就再喺個牆身上邊油多一陣。咁樣嘅話咧，就可以話係事半功倍，咁啊牆身咧就全部靚曬啦。呢啲毛菌咧的而且確係防不勝防，令到我哋有陣時咧，哇個牆身好撈舊。不過香港咧都算係潮濕嘅地方，大家呢一點咧要多加注意啊。 為何喝過那咖啡杯無故失蹤了？家裏卻彷彿增添了數本新書。为何你那床头玩具熊再找不到，花樽的花偏偏天天转色，也许这刻你仍然想你，发觉家中有这一个方向，时时留夜琐碎东西带走，然后又放低，在你的唱机放低唱片是我，全是暗中一起分享过首歌。手机无故收好了，梳妆台怎么这么快没有香水？为何有如门前就突然有一把伞？想抱的想。 分嘅时间，呢首歌曲系陈奕迅《防不胜防》。我哋先听下六点半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感染新型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病情恶化，正是接受深切治疗。55岁的约翰逊在上个月26号确诊，首相府发表声明，表示约翰逊因为持续出现病征，在当地星期日傍晚入院，但在当地星期一下午病情转差，按医疗团队的建议转入深切治疗。首相府表示，约翰逊现时意识仍然清醒。有英国传媒报道，约翰逊使用呼吸机。约翰逊已经指示外相蓝韬文在必要时代理他的职务。蓝韬文表示，整个政府团队都抱有强劲的信念，将会继续按约翰逊的指示工作，一同带领整个国家面对新型肺炎疫情的挑战。蓝韬文表示，约翰逊在圣多玛医院获得悉心的护理，他感谢全国医护人员努力照顾所有染病的民众。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技术主管、流行病学家范科霍夫表示，新型肺炎的患者即使未有病征，都可以在出现症状之前一至三日，透过飞沫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他表示，以目前的爆发模式，显示正是存在大量无法识别的传播途径。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表示，可能有更多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受到感染。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忧虑公众佩戴外科手术口罩可能导致前线医护人员口罩短缺，认为应该优先给医护人员使用。他表示，单凭口罩无法阻止病毒的大流行，各国必须继续寻找隔离、治疗和追踪每一宗病例。纽约股市显著上升，三个主要指数升超过 7%， 创上个月24号以来最大单日百分比升幅。纽约新型肺炎住院人数减少，死亡人数上升趋势亦都放缓，投资者憧憬抗疫好转，带动股市急升。道琼斯指数收市报22679点，升162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7913点，升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663点，升175点。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个案914宗。新增个案当中，18人曾经外游，包括5名从秘鲁返港的港人。在本地感染个案中，一名在铜锣湾黄室堡工作的男子不适之后一直有翻工，期间曾经同同事到卡拉 OK 聚会。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人群聚集仍然有风险，有群组只是几个人几个钟没戴口罩吃饭唱 K， 以往普通的活动变成容易传播的情况。而家冇人有抗体，最担心有患者传染俾长者同高危嘅人士，个别年轻人亦都有严重个案。佢强调，市民应该减少聚集，保持社交距离。又建议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感染或者吐泻等嘅症状，就唔好翻工，应该尽早求医，并可以主动要求医生提供测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家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 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继续翻到嚟早上嘅6:36啦吓，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嘅都有白元乐陪住你哋。今天系2020年4月7日，咁啊，亦都咧就系农历嘅3月15嚟嘅。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系疫情持续啦，政府推出多项控制市民社交距离嘅措施，包括咧就系限聚令。今日地产公司表示啊，措施令到大部分嘅市民选择留翻喺屋企避疫啦，睇楼嘅活动大减。啊，周末十大屋苑啊录得咧7宗嘅成交，按星期嚟讲啊，下跌53.3%，创咗8个星期嘅新低。多达6个嘅屋苑咧都系拱蛋收场嘅。他们指出限聚令的掣肘底下，加上就是平盘货源有限，十大屋苑周末仅仅录得8宗的成交，按星期亦都是少近30%左右，过半数的屋苑其实都是零成交的。这个情况几时会去到完结呢？其实真现在都是这样说，专家都真的答不到你，唯有寄望就疫情可以快快脆脆就是退却，咁样先至可以帮助到我哋啊，嚟紧嘅生活咧可以回复翻正常啊吓。好啦，另外咧就有长者照顾服务平台咧就表示啊，2月中至到3月中接获嘅查询数字升咗接近咧就50%，主要咧都系寻找长期上门长者护理服务噶。啊，机构解释啊，好多嘅家属啊忧虑长者喺院舍受到感染风险倍增，另外啊大多数嘅院舍亦都已经咧就系禁止探访噶啦。好多嘅长者因此出现咧情绪问题，故此咧就转用一个叫做上门服务嘅需求就会急升啦。啊，呢一类型嘅平台啊，主要都系为家庭配对合适嘅上门长者照顾人员。简单啲嚟讲啦，即系唔需要长者周围走嘅，系有人咧专门上到上去咧就系探访长者，或者将一啲应用嘅物资咧就系提供俾长者噶。不过留意到最近安排上门长者护理服务有一定的难度，包括就是上门长者护理人员的数目其实严重不足的。一般的家庭使用上门长者护理服务的时间，并且就是没有任何资助计划可供申请。我们都呼吁政府未来应该推出更加多适切的政策，推动香港居家安老的发展，包括就是资助更加多护理员相关的培训课程。希望可以大幅咧，就系加强资助长者使用咧上门照顾服务等等。外国咧有唔少嘅地方，包括德国啦，佢哋都会几着重咧，就系长者上门护理服务嘅一啲嘅服务嘅。希望咧就可以减少长者咧就系喐动啦，咁亦都可以提供更加适切嘅一啲照顾嘅。咁香港地方就细啦，但系人啊真系好多，我哋又可唔可以做得到呢？屋企咧，除咗有小朋友系我哋嘅心肝宝贝之外，其实长者都系一样我哋嘅心肝宝贝。佢可以有好多嘅智慧啊，留翻俾我哋，又有好多窝心嘅说话同我哋倾吧。 我为你付出所有的，我的担心，我的甜蜜，我的呼吸，你的笑。绝对的神奇，你的苦绝对的可惜，因为你让我明白生命的 道你的不小心会让我伤心一辈子，我是愿意为了你今生永不渝。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跟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身污泥，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 这首歌曲来自刘德华的《心肝宝贝》，今天早上也会有专家跟我们讲一下，在抗疫的时候到底面对着裁员潮的心态，我们有些什么是要特别注意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呢？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很多隐形危机影响我们健康， 放心啦，我们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来到职场 KOL 入面啊，咁职场陷阱啦，喺电话侧边亦都揾到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度嘅。早晨啊 ，Vince。 早晨。 你好啊，最近的而且确经济不景气啦，裁员潮嘅声音咧，真系发觉咧此起彼落啊，非常多。咁我哋有冇啲乜嘢关于裁员嘅喺我哋职场上面，我哋特别需要留意住嘅咧，可唔可以避免定还是真系？我哋真係被裁嘅时候呢，我哋仲有啲乜嘢係要警醒住自己。上次呢阿 Vince 我都记得提过，就係话如果真係裁员潮冇办法啦，咁第一裁员潮我哋就唔会影响我哋嗰个嘅叫 CV 嘅，因为真係而家真係经济差，咁都明白呢好多公司嘅决策呢係需要呢去减省开支。第二就係唔好觉得係一件好惨嘅事。另外一样呢就係千祈就唔好諗住呢就係呢一个嘅裁员潮嘅时候呢影响到自己嘅心情，同埋尽量攞多啲嘅 benefit 走，系咪呢？ 系啊，即系上次有讲到，即系点样去避啦。其实咧，即系有几样嘢，即系一路都做啦，或者唔好话讲金砖啦。其实以后嘅嗰个时候，即系都记住点样做好自己啊，又或者先识睇个形势啦。咁但系其实而家都讲紧，即系就算我当开始有你问我，又或者大家朋友喺度问我会有机会被裁啊。其实咧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咧，你都讲过，即系日日都听住有裁员潮，或者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专家喺度讲分析，又话经济衰退啊，即系讲得比较悲观嘅。咁系咪要轮到你咧？其实真系讲真的。 講唔定，就算我成日同同事講，係咪同事問我，我都話可能下個喺度咯，我都唔定。但係而家咧，我諗即係而家咁嘅環境啦，個人又好，家庭又好，工作又好，咁我諗抱住一個比較樂觀嘅心態、正面啲嘅態度咧，即係先至可以捱得住呢一關嘅。咁當然啦，即係喺呢一個時候咧，其實挺被動的，即有時公司都很不想去做這樣的決定，即是講真的，之前都講很多次啦，請人請一個人回來呢其實都要花很多錢的，即盡可能呢都不想重新要再請人啦，再 train 過一個人啦，即因為就算而家炒一個人咧，或者要裁員咧，其實都要用錢嘅，因為講緊可能有啲員工比較用，即做得耐咗少少啦，無論遣散費又好，或者長期服務金都好，其實都有一筆錢需要去賠嘅。你話公司要去到呢一步，係咪真係好想咧？其實公司都係要使錢去做，不過可能計過度過。都真係要去到呢一步，冇辦法啦。咁就真係大家都要唯有真係接受。咁但係即係當然啦。我而家先講，真係有人可能同我求助，又或者問意見，真係被裁咗，可以點算？ 嗯。 咁即係我即係聽落係真係好似好慘啊，係咪？因為你講緊被裁，以前好啲嘅時候要即刻講咪要再揾工咯。咁、但係大家一去到被裁，大家第一樣嘢都會即刻諗到就係、都未必咁快會揾到工啦。咁嚟緊可以下一步會點樣呢？咁可以都仲可以有多嘢做嘅。咁首先我當係首先即刻要我都會建議望一望自己究竟有幾多積蓄先。咁係咪重新要去再好好去調整一下你嗰個生活模式呢？有冇啲咩使費先可以即係 cut 得就 cut 啦？公司固然而家做緊節流啦，係咪？咁其實自己個人去到，無論你有冇份工都好，都要諗下係咪即係要比較少少危機感，係咪開始要諗下點樣重新調整自己個生活模式咧？有啲咩錢可以即係應使先至使，盡量可以用少啲錢嘅地方。可以暫時 cut 得就 cut 咧，咁你第一樣嘢先諗，究竟自己可以究竟靠住啲錢用到幾耐？咁第二啦，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噶啦，咁話就話冇工啫，咁但其實你見到咧，而家咁嘅情況，你見到有一某部分嘅行業咧，其實都反而要請好多人，未必可以你哋會諗到，但係即係或者你哋會有幸曾經諗過啦，譬如講緊。delivery 即係送嘢啦， 送外賣咁樣。 而家嗰個係啦，即係 online service 咧，好多時都要請人去送貨。嗱，你唔好先諗有冇講緊係咪自己中意做，危唔危險，又或者有冇諗過，即係呢個係去到最差最差。如果計過自己嘅睇過自己嘅銀包或者睇過自己嘅銀行咧，如果計嗰條數咧係有啲危機嘅咧。真係有利無利咧，你都要先要去即係調整自己嘅心態。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你有增長，即係你嘅收入嘅機會都要真係諗諗啦。即係講真，其實又唔係長時間嘅，咁啊即係先為咗自己嘅生活先啦。咁揾咗啲機會先，咁當然啦，呢一啲咁嘅工作機會咧。可能要睇多啲報紙啦，要上多啲睇翻人哋嘅鋪啊，或者佢哋公司直接去睇佢哋有冇咁嘅需要。因為咧而家講緊就算請人咧登報啊都要錢，好多時公司咧已經盡量都節省得就節省噶啦，即係唔好再靠以前嗰種揾工嘅方式啊，唔好仲只意揾住啲可能 agent 啊。或者上報紙去睇啊，啲可能一啲嘅online 網上嘅求職網站，其實去到呢啲都會少，但係唔等於冇嘅喎，只不過可能公司去到要節源，即係節流，佢哋盡量要慳錢，慳到連呢啲錢都唔會用，咁可能佢會直接喺自己嘅鋪，可能會貼街招又好，或者揾同事，咁啊真係試下要揾方法咧去聯絡，真係可能喺個公司睇下有冇請人嘅需要啦。咁 行下街嗰啲都可能會隨時見到就是說，就係話好幾多鋪頭係需要請人喎，即係會唔會？ 其實係會嘅，你直接問翻，譬如我講緊即係最一見到嘅速遞一定係最多啲人啦。其實送外賣之前都講過，佢哋曾經試過喺即係後嗰啲媒介，佢哋自己都講過啊，如果你唔講。又話因為健身而家嗰啲健身中心咪暫停營業嘛，咁好多啲人即係喺個從事嗰個行業，即係有冇嘢做。咁我記得我曾經冇耐前就見過某幾間即係送外賣嗰啲嘅佢哋嗰個媒介咧，都曾經講過，即係登過一啲嘅 post 咧，就講對住個 target 係呢一班人啊。如果你想我哋反而好需要人去幫手送外賣，咁如果需要嘅話，都可以去試一下呢啲咁嘅機會。其實呢一啲機會係有，不過即係。好坦白講，真係要自己要抱住少少，即係要開放嘅心態去接受咗先啦，即係揾方法去先至， 穩陣穩定翻自己嘅收入先。跟住第一樣我講，咁好啦，計個條數啊。第二個方案就係、是，如果計個條數，仲有啲積蓄，都仲可以叫做休息一段時間。咁咧話就話休息，我嘅建議咧真係冇休息，即係就算你停咗工，你就算喺屋企，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嘅。點樣去裝備好自己，去等到環境好啲嘅時候，一有工。份工系等你，而唔系你去揾工咧。 哦，系、哦，咁有啲乜嘢系好好装备自己嘅窍门咧 ，Vince？ 其实咧有好多唔使钱嘅方法嘅。而家咧，网上有啲比较专业啲嘅 website， 即系一啲嘅platform 咧，其实系有一啲免费，其实通常会有一个叫做叫做 e-learning 嘅一啲嘅 platform， 咁通常要钱嘅，通常正要钱嘅，但系咧头头嘅时间咧会有啲叫做免费嘅试用嘅。咁你登记通常咧，我自己曾经都望过咧，都可以有一个月，譬如30日嘅免费试用。咁咧你就如果登记咗上去咧，咁啊头嗰30日咧，你就可以不停咁上去睇佢好多好多好多一啲嘅。即係嘅網上嘅教學啊，咁係俾啲職場人士睇嘅，嗰一個網站比較好好大型、好普遍㗎啦。咁啊入邊咧就有30日免費可以去學嘅。咁啊係好平時咧，如果翻工冇時間去聽啊，可能咁樣每一次都講，真係一啲比較一兩個鐘一啲嘅課堂，呢啲時間咧就正正可以俾你用足30日聽曬你覺得你自己欠缺嘅一啲嘅知識。咁啊，聽咗真係冇壞嘅。到你真係下一份工，真係開始環境好啲，開始要見工啊，開始要揾工嘅時候咧，咁你就真係可以比較好好咁去 ready 去揾工，即係去見工，或者要揾一啲真係再更加適合，分分鐘可能再上一層樓添。咁呢個係講緊唔好嘥嘅機會啦。咁啊，好啦，除咗你話係咪真係一致，即係由朝到晚都睇住呢啲嘅課堂啦？唔係嘅。咁而家咧可能都會比較呢、這個要比較敏感啲嘅，即係講緊通常如果有人去當請工。讲起因为 career break 即是个辞职去自己 take 个时间，有啲咩可以去装备自己，或者点样去叫做唞一唞，再休息，再插电，再充。咁喺呢一个时候就可能被要求去休息啦。咁但系咧，我都会建议，如果有机会咧，如果自己嘅环境又许可咧，出去做一下啲嘅义工服务。而家都需要嘅，好多嘅即系社福机构都需要人去帮手。点解会咁样去 suggest 咧？都系一个好好嘅体验嚟嘅。咁你走出去，有時我會覺得咧，一個人如果你喺呢個情況，你被遇上呢個情況，再屈喺屋企咧，其實個人個心態係需要即係要好小心去 take care 嘅。你走出去，雖然啊講緊而家又有個 social distancing 啊，有一個社交距離啊，又或者點樣去保護自己，咁但係咧出面有啲社福機構咧都需要咧間唔中都需要有人去幫手嘅。咁如果你可以去參與，主動去參與，如果需要人嘅時候你主動去參與，其實擴闊呢個時候擴闊自己嘅 network 啦同眼界，其實對於自己嘅心態調整咧都好好嘅。 哦，咁啊，將來咧嘅事情冇人知嘅，可能可能係憑住一個做義工啊，可能係奉獻緊嘅時間，識到某一啲嘅人，大家唔知道嘅，可能突然之間碰到某一啲嘅機遇出嚟，其實 冇錯，或者工作機會， 冇錯啦。最緊要咧就唔好憑住，即係唔好因為呢一段嘅時間咧就影響咗自己，搞到意志消沉啊，然後就乜嘢都闊佬懶理咁樣咧，咁其實咧就。嚟緊就算有機會啊，都把握唔到咧，咁就真係嘥曬啲時間，嘥曬啲機會啦，係咪？ 係啦，係啦，向前看啦。 明白嘅，裁員咧其實係可怕嘅，不過咧裁員嘅背後，我哋都應該諗下點樣整頓自己。咁啊，正如 Vince 所講啦，咁啊真真正正嘅陷阱咧，其實就可能就係因為自己心灰意冷，即係個積極性唔夠啊，所以咧先至會令到自己冇辦法繼續向前衝嘅啫。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一齊咧。過渡呢一個艱難嘅時間， 捱到呢一關， 冇錯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好嗎 ？Vince， 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呢個時候更加需要咧，就係大家團結，無論係同公司同下屬嘅上司、下屬，定還是同屋企人，大家咧有啲乜嘢講出嚟，有問題嘅，大家一齊講出嚟。尝试下共同面对佢，共同解决佢。 约会像是为分享到饱肚滋味，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这若是浪漫，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你哭过，但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嘅时间啊，扭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啦，有白元浩，仲有 Barbie 喺度都翻咗嚟咯，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头先你翻嚟嘅时候，出边嘅情况系大致点样咧？交通 其实咧，我自己有少少唔系好习惯，因为咧，即系早排成段日子咧，即系自从话疫情以嚟咧，其实咧，你搭交通工具啊，或者啲交通工具嘅交汇处咧，明显系少咗人噶，以前咧，即系讲紧最初，我旧年啱啱开始加入晨光嘅时候咧，咁我咪要负责出去报天气嘅咁样噶。 系啊，系啊，系啊。 好多时咧，即系侧边嗰啲巴士声啊，或者系侧边啲货运嘅声音咧，啲、哦、车都系来来往往咁样噶嘛。 嗰阵时咧，甚至乎连埋啲班次咧都好密噶。 系啦。而家咧就 即未有疫情嘅时候， 系啦，即疫情期间咧，明显少咗好多人啦。咁我琴日先讲完话，个铁路咧啲位咧好吉嘅，即可以隔开坐啦。谁不知今朝早咧，我明明系同一个时间出门口啦，但系咧竟然系多人到不得了。系啊，唔知点解今日突然之间咁热闹咧，即大家系企到满晒，唔好话坐到满晒，系企到满晒咯。咁所以我就觉得， 去到呢啲位咧，我会估嘅， 系啦， 即我会估啊，点解呢一班车寻日啊冇乜人？今日咧咁多人咧，咁我通常会谂到几个可能性。 系 第一就系、是可能譬如列车调度，跟住可能会令到某一班嘅列车咧，佢突然之间系疏咗，于是乎咧连埋之后即系你之前嗰几个站咧，都堆积咗好多嘅人一次过上咗车咁样。我通常都会谂呢啲嘅原因咯，就未必会谂就系、是、仲有一个嘅，就可能啲人 home office 咧，寻日比较上 home office 多，因为咧啲人中意。可能畫更表嘅時候咧，就話好啦，一個星期大家都有兩日 home office 嘅，咁大家畫啦爭啦咁樣。通常啲人爭乜嘢？爭星期一啊嘛。 點改啊？ 咁你咪六日一三日都可以叫做 call 喺屋企咯。 哦，咁 啲人 咁樣計㗎，係 啊，會啲人會覺得開心啲㗎。 所以星期一而家明顯係少咗人嘅， 星期二 但星期二又多翻啦。 係可能要多翻啲咁樣，搶唔到星期一咁樣。 同埋咧，另外一樣嘢我都諗到嘅咧，就係可能因為呢一排咧都係比較多人咧需要去應徵啊，因為我。自己今朝早觀察咧，以前咧、車廂多咧就多數係學生哥啦，咁但係而家呢啲就即係停放冇學生啦，冇人著校服啦，起碼嚇，即係睇唔到佢識唔識別到佢係學生啦。咁但係咧，朝頭早見到咧，真係話啲西裝骨骨嘅人啦、跟住之後又會拎住沓紙喺度熟讀緊一啲嘅資料啊， 好似喎， 係咪似見工啊？咁我就諗啦，都真係似係見工喎、可能咧呢排你都知啦，啲工作崗位上面可能個流動性比較強啲，今朝邊時都講啦。 系啊， 咁、即系大家都勤力咁样去四围揾工嘅时候，咁但系都即系同样啦，注意自己嘅安全啦。咁、虽然人多就避免唔到啦，即系交通工具上面，咁、但系自己自身嘅嗰个防护装备咧就要做得足够啲咯。 系啊，即系特别系搭铁路啊，喺公共运输交通工具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啲卫生情况。我有一个嘅广告咧，外国嘅，好似唔知系中东地区嘅，咁佢讲嗰个嘅。叫做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嗰个感染传播咧，我觉得佢拍得几好嘅。 讲咩？ 咁佢咧系点样啊？试完咧，佢嗰个一开头嘅时候咧，就有个人当系我啦咁样。咁我咧就打咗个乞嗤，咁我就 你有冇戴口罩噶？当时 冇戴口罩，冇纸巾，跟住我咧就咁用手打咗乞嗤之后咧，咁我只手咧因为乞嗤嘛，啲菌咧。就變咗黐咗隻手嗰度，咁佢咧就用鮮紅色咧，呼隻手突然間變就變咗做鮮紅色， 哇！ 係啦，咁即係話代表咧啲細菌病毒就喺我隻手度啦。好啦，然後我咧就去開門，開門啦，我一撳嗰個門柄嘅時候咧，個門柄又變咗做紅色啦。跟住好啦，我開咗門之後，我去撳 lift 啦，我去撳 lift 嘅時候， 個 lift 掣又變咗紅色， 個 lift 掣又變咗紅色。跟住咧，佢嗰個紅色咧就會開始嗱，我嗰個嘅角色就完成咗啦。然後就換咗譬如Barbie 啊、彭爺啊、阿 O 啊， 同一條路啦，就掂翻你嗰啲嘢啦。 佢咧就譬如Heidi 咁樣啦，朱海婷咧就掂撳 lift， 佢撳咗個 lift 之後咧，佢隻手就變咗做紅色啦。 哦 跟住 Heidi 可能翻到 office 嘅時候咧，一開門咧，咁佢又嗰個門柄又變咗做紅色啦。好啦，然後彭爺又翻到公司嘅時候咧，佢一開門啦，又係店頭門柄 又變咗紅色啦。 彭爺又變咗做紅色啦，嗰隻手好啦，跟住咧彭爺就可能去攞隻杯就攞杯水俾芭比喎，嗰隻杯又變咗做紅色。 於是我掂到隻杯咧，我又變咗紅色啦。 你隻手就變咗做紅色，跟住你又走去可能摸下個鼻，跟住你又就係咁樣中咗招啦咁樣。即係呢個廣告咧，其實佢係拍得好形象化，令到大家知道咧，原來個病菌咧。可以用咁樣辨識嘅方法咧，好快脆就散播開去，咁令到啲人咧就會更加要注意住咧嗰個即係病毒嘅傳播啊、安全啊各樣嘢咯。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先啊，睇下呢个交通先啦。咁啊，电话侧边咧就有阿 Didi 喺度嘅，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出边嘅情况系点样咧？交通方面。 咁啊，都系啦，呢段时间咧，隧道路面都系正常嘅。咁但系今朝早咧，我哋收到四宗嘅紧急维修咧，封路咧，同大家讲下好。 快啲讲。 咁啊，有四宗啦。咁啊，先讲咗全线封闭嘅先。咁就系喺粉岭嘅安全街啊。粉岭安全街啦，就系近住荷利士科技中心对出一段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加上又要改路啦，我就讲一次位置啊，就系安全街近住荷利士科技中心对出啦，一带咧就系呢一段路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咧，就系琴日咧都系受紧急维修影响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啦，而家改咗咧，叶旺路就来回方向近天后路全线封闭啊。琴日就单线双程。咁而家咧就係叶旺路来回方向近天后路要全线封闭。咁另外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北京道啦，而家慢线咧就封闭。咁最后咧就係北帝街去翻宋皇台道近住木厂街慢线封闭嘅。 咁大家要留意住呢啲咧，即係封路嘅措施啦。咁其他都一切正常啦，係咪隧道啊、干线啊嗰啲都冇问题嘅。 是路面小车嘛，是。 是啦。我都好怀念 Didi 成日以前呢向度讲出面呢红隧又开始塞啦咁样。即係代表社会稳定嘛。 是啊，繁荣嘅一个象征啊。 是啦。咁我哋都快啲希望佢塞返车啦。 是啦。 好啦。唔该晒 Didi 啦。咁如果真係到时塞车呢要麻烦 Didi 成日帮我哋报啦。係咪好。咁天气方面睇下 O 有啲乜嘢话俾我哋听先。早晨啦。 早晨 O。 早晨小白，早晨芭比儿，早晨早晨， 早晨，系啊，天气点样？ 今日咧比琴日天气好喎、 啊，系、啊、你见到蓝天唔通？ 蓝天系咪至于第一啦？就系、是同一个时间大概。同琴日差唔多時間就冇落雨啦，咁個濕度咧相對都冇咁濕濕立立啦。咁另外咧仲有遠啲嘅地方嗱、都好多雲嘅，其實即係都有機會有啲驟雨嘅。不過遠方咧就迎來有啲曙光喎、哦，起碼個天都係光光地啊，即係個光暗度啊嚇。咁又比琴日咧相對光好多咯。係啊，咁即係有陣時咧，即係做人都係啊，即係希望天氣好啫。我琴依忍住呢幾日咧。系咁枕住落雨咧，個人心情咧都好似鬱鬱悶悶咁樣啊嚇，咁特別又要好多朋友都要 work from home 啦，留喺屋企啦，咁頭先咧我都聽到 Barbie 講啦，話即係多咗朋友仔見工喎，咁我今日都留意到咧，真係多咗朋友咧係著到西裝不停咁樣啦、有啲見工 feel 啊嚇，咁既然見工啊，預祝佢哋成功啦，咁件衫啊、啲西裝啊嗰啲又要燙好。啲啦，咁样俾人哋第一个观感咧，都要试试正正咁啊，请你嘅机会咧都会大一啲嘅，咁样亦都要带齐嗰啲 CV 啊，剩嗰啲嘢咯，系啊，都系。如果系作为见工嘅话咧，小贴士、小提醒啊，不过。小弟啊，好耐冇见过工啦，你哋都系啦，我心谂 你唔使啦， 我都希望我哋大家唔使见工啊， 系啦咁样，咁啊，但系祝福见工嘅朋友咧啊，都可以咧今日顺风顺水顺顺利利，转个头攞本通胜，睇下今日系咪适宜见工先啊吓。 好啦，唔该晒阿欧啊吓，咁啊， 小白唔该， 转头我哋见啦吓，咁今朝 support 到你咧，都要再麻烦你嘅，咁啊出边系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长阵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 骤雨，早上嘅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咧会到19度，都系凉凉地嘅咁嘅天气， 舒服噶。 系啊，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咁啊气温啊逐渐回升啦。嗱，而家18度，相对湿度88%，3.8%，希望大家见工嘅朋友都发发发啦。 系啊， 好，今日朝头早先听听大学啦吓。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啊，阿 O 继续请嚟啦，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荣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Joyce， 今日咧就要讲下关于租金啦。咁睇到咧，受到呢个新型肺炎打击啦，加上咧大埔白石角咧有大量嘅放租盘，咁啊睇到三月份咧嗰一带啲租金咧系咁劈落去，咁有好多新入伙嘅屋苑咧，啲开放式单位咧创咗租金嘅新低。嗱，虽然咧嗱，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睇开嗰啲单新盘咧，而家全部新盘嗰啲开积都系唔会多过300尺噶啦，啲开放式全部都系200零尺咁样啦。咁原先咧呢一类，即系譬如你话时间翻翻去上年咧，呢啲咁嘅开放式咧，全部都租到10,000蚊以上嘅。咁啊，无论系喺元朗、屯门，定还是系讲紧嘅大埔白石角啦，即系科学园嗰度啦。咁但系咧，依家已经创出呢个白石角的月租新低价就是9,200蚊，你就可以租到，哇，啱啱入伙，还有啲新楼的味道，啱啱检修完的感觉，又会所有性咁样，哇，真系低处未算低。Joyce， 不如今日讲下呢啲租务市场啊，先嚟讲下嗰个劈租潮先啦，好吗？ 其实咧，你而家见到咧，白石角咧，而家咁平租啦，咁冇办法嘅，因为咧，其实过去五年嚟咧，咁一啲即系400萬楼下嘅细单位咧，即供应大增啦，兼且咧，即系白石角嗰边咧，其实系一个新楼嘅重镇啦，咁而家咧就喺呢年咧陆续收楼啦，咁啊咁啱咧遇上呢个疫情啦，咁啊唔好彩地咧，咁就即系吓好多供应。之餘啦，樓價又亦都下跌啦，咁啊再者啦，一時間咧，即係有咁多供應量咧，確實令到成個嘅租務市場咧，即係下挫。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咧，你今日咧想揾一啲咧平租盤，其實係要今日入市場啊。咁老實講，要9,000零蚊，就算買個會籍都要啦，即係玩個會所都要啦。咁所以其實我都見有好多朋友咧都蠢蠢欲動啊，想去睇樓啊。咁因為而家呢段時間其實好多業主都係諗住即係快快脆脆放咗租就算啦，因為都唔知道即係成個市況搞到幾時啦，咁你知疫症完全影響成個經濟大環境啦，咁更甚其實今次係環球經濟啦，唔單止我哋香港呢即係受到影響啦，即係成個即係地球即係總之有人口密集嘅地方啊，甚至乎即係一啲大國啊都出現即係 感染嘅事例啦， 係啊，感染死亡個案啦，咁所以今次其實同沙士呢真係唔同嘅，亦都係爭好遠嘅個威力，即係呢個直頭一個好似哇周圍大爆發咁樣，咁所以咧冇辦法，咁業主嗰、那個即係心態始終咧好多業主都即係我深信啊，即係供緊樓嘅，咁供緊樓如果又丟空咗喺度咧，咁啊與其即係擺喺度，不如平啲租啦。咁其實咧我都認識好多嘅業主咧，佢哋都係即係揸住新樓嗰啲，其實佢哋都好擔心啊，即唔係自己住噶嘛，我嚟收租嘅話，咁啊其實而家你見啦，哇真係～系唔系断十个出嚟啊？断8个咁样涌得出嚟咧？咁所以如果咧，即系我都喺度呼吁下，即系有需要住嘅，亦都想要即系揾到平嘅租金嘅，其实大家都系 win win 啦，系嘛？即系你又即系出众下嘅经济啊！即系因为好多时而家呢个情况咧，好多人唔敢出街啊，唔好话佢啊，我都唔敢出街啊。咁變相咧就睇樓嘅活動少咗啦，咁我認識好多地產嘅代理，佢哋都話即係唔係跌一半啊，或者咩喺只嘅跌咗90%啊，咁因為其實好多人都點會咁急於喺即係逆市去睇樓啊，即係過萬次算啦，咁所以咧我都認為啦，即係要執平租啊。咁呢个时候系一个唔错嘅入市嘅机会嘅，我觉得 系理论上就应该系反映咗疫情噶啦。咁你话疫情之后个衰退会唔会喺个租金嗰度大幅反映咧？理论上就应该唔会嘅。咁所以依家有机会都可以执下平货啦，喺租务市场嗰度。咁除咗讲头先话科学园区嗰啲附近啲新楼啦，其实一啲大型嘅蓝筹屋苑咧，其实都劈租落去嘅。包括你睇到大圍金絲花園啦，咁啊 都今個月都跌穿咗一萬啦，即係個租金關口啦，有啲都租緊9000多元啊，咁啊沙田河畔花園又係去到9000多元嗰啲水平啦。嗱頭先你話喂白石角嗰度都交通唔太方便喎，咁啊出翻嚟河畔金絲嗰啲就夠曬方便啦啩，咁都見到嗰個租金係有大幅回落嘅跡象嘅，咁啊你覺得呢一段租金低嘅情況係咪都有機會伸延到去年尾咧 ？Joyce 嗱，其實咧我睇啦，即係伸延到幾耐真係好睇個疫症啦。咁但係咧以往啦，睇翻即係一啲疫症嘅爆發啦，或者咧即係各大政府處理嘅時間啦，咁其實就未必會去到年尾咁耐。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以往嘅經驗又不能代表今日嘅即係疫症嘅處理方案嘅。咁嗱，就算我哋處理得到，隔離嘅國家處理唔到咧，其實成件事咧都會倒存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即係啲數字上面啦，原本即係都好似即係最初嘅時候咧，好似好穩定啊，跟住咧又突發性啦，即係啲外遊啊，或者一啲留學生翻嚟啊，即刻白板聲啲數字啊，即刻飆升啦，跟住再傳染啦，咁啊仲有社區爆發添，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疫症真係唔講得笑啊，即係最慘而家即係好多專家都話啦，即係有好多隱形嘅傳播者，咁如果咧。我哋 keep 住成個社區咧，都冇辦法揾到一啲呢類型嘅隱形傳播者咧。其實確實咧嚇，佢哋能夠令到所有即係成個市況，甚至乎成個經濟咧，即係停頓啊，停頓加埋咧即係衰退啊。咁當然租金啊一定受挫噶啦。咁唔敢出街又點樣可以出即係令到嗰個成個租務交投市場暢旺啊？咁我只有咁講啦，即係而家嗰個租務咧，其實會唔會仲有得跌咧？咁我哋見到一日個疫情咧，全球啊未受控咧，其實個租金都仲有下跌嘅機會嘅，亦都好大嘅壓力啊！咁所以我都咁講啦，即係要租嘅朋友啦，咁而家一租嘅話鎖住佢一年，甚至乎啊大膽啲嚇兩年死嘅，咁其實我深信咧，個個業主都簽俾你噶啦。咁啊，但係咧你話會唔會再跌好多咧？咁其實都會有個基本嘅位嘅，我想咁講，即係以前沙士都係啦，就算點跌啦，都跌唔過，即係我記得5000-6000元啦，5000-6000元係其實好好平嘅租金啊，但係嗰陣時我亦都見到好多私人樓咧已經有啲5000-6000元嘅狀況啊，咁所以其實點跌咧都跌到某一個位置上面咧，佢哋都會停嘅。咁當然而家咧啱啱開始啦，我叫做啱開始跌啦，仲有幾多嘅跌幅咧，就要睇下即係各方嘅經濟、各國嘅經濟啊處理方向係點樣啦，咁。所以即大家可以留意住成个市况啦，跟住再入市啦，我觉得 系咁啊，好难香港单单独善其身嘅，亦都即系你影响楼价就实在太多嘅因素啦，即系息率啦，以至咧即系究竟。就業率啦，咁你嗰個失業率勁上升，咁啲人根本原先供緊樓嘅都供唔起啦，咁多咗好多。唉，雖然就應該就唔會去翻嗰啲銀主盤年代嘅，亦都唔想聽到呢三個字啦，好多業主咁，但係就如果真係去翻嗰啲時刻咧，都真係作啲壞啲嘅打算咁啊。希望明天会更好啦，朝头早啊，大家都精精神神啊，继续俾心机啦，疫症总会过去嘅，除咗总会过去，希望佢快啲过去添啊， 快啲过去一定要 系啊，咁啊，大家互相守望啦，系啊，同心合力啊，同心抗疫先啦，依家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咗咧关于近期租务市场嘅近况，咁啊，下个星期咧我哋去远啲啦，睇下英国嘅。哇！英國嘅樓咧被譽為好似當年咧2003-2004年嘅價位，咁啊實情究竟係點咧？又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咧？就交俾阿 Joyce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到時唔該曬你， 晨光大學。 I don't wanna fall asleep, I don't wanna pass away. I've been thinking of our future, cause I'll never see those days. I don't know why this has happened, but I probably deserve it. I tried to do my best, but you know that I'm not perfect. I've been praying for forgiveness, you've been praying for my health.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咧就只系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跟住落嚟讲咧，四段嘅封路咧都系由于有紧急工程噶。屯门嘅叶旺路，咁而家叶旺路来回方向近住天后路全线封闭噶。叶旺路来回方向近住天后路全线封闭。粉岭的安全街有水管工程，安全街近着何利士科技中心一带都是全线封闭的。安全街近着何利士科技中心一带全线封闭。码头涌的北帝街，现在北帝街宋皇台道去回宋皇台道方向近着木厂街慢线封闭。北帝街去宋皇台道方向近着木厂街慢线封闭。尖沙咀的广东道有工程，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着北京道的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落斜方向荃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哋大家用加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1930年代，飞行员林德伯格排除万难飞越大西洋，自此商业航空发展蓬勃，空邮运输亦不断扩展，甚至开辟南大西洋新航线，令飞机雄霸天空。但宁静舒适的飞船出现，对飞机的地位构成威胁。到底震耳欲聋的飞机怎样力无不失呢？一飞冲天之开拓新航线，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正安常识猜猜我是谁问答比赛，你剪头发后面青晒那些叫什么？ 铲， 铲青，没错，铲字。你在公司没事做等什么？ 等运道， 是啊， 我知道，铲运机。 答啱了，第二题，你在公司有事不做成拱别人那些叫？ 我最叻的推卸大人。 你穿衫呢滑滑滑老老什么啊？ 土。 我知道，推土机。 没错了，想知道负荷物移动机械呢，听着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记住要小心，敢翻工就安心又放心了。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8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樣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今朝 sport 到你。 繼續回到嚟晨光第一線嘅今朝 sport 到你，咁啊，梗係要揾翻啊！阿 O 喺度先啦，早晨 O。 早晨小白， 你好啊。 小白，你有冇喺其他嘅社交平台嗰度咧？有好多朋友会 tag 你咧，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啊 challenge 出咗嚟啊。近排有冇发现呢啲啊？即系譬如叫你啊阅读嘅 challenge， 即系睇多几本书，或者叫你啲行山有，即系呢段时间就难啲啦。我估之后都有啲我系白元浩啊，挑战14个人先，有冇人可以行到赤径来回40次咁样？即系类似系呢啲挑战，近排有冇接收到啊？ 我最近网上边咧，净系见到好多人咧，系嗰啲咩人生做过几多份工作嗰个嗰样嘢啫。 嗰个人生做过几多份工作？小白你嚟讲，应该即系大家都知道你系 DJ 同埋 DJ 系嘛？咁当然有其他 都仲有好多嘅，我同你一个牌子啊，呢啲 系有其他范畴嘅。咁啊，真系啊，张张都最紧要把把都够你咁样。喂，呢一啲咧，关于挑战嘅嘢咧，如果系呢一位啊名牌球星去挑战你咧，你都可能会想试下做啊。就系咧斯朗拿度咁啊，即系喺咧各地嘅联赛停摆之下咧，升始终系升啊。咁啊，就算佢唔喺球场嗰度扭波啦，或者咧有啲美妙嘅射球咧，喺社交平台咧都够佢玩啊。而且焦点咧依然喺佢嗰度。咁啊，斯朗咧就喺自己 IG 嗰度啦。咁啊，挑战其他葡萄牙嘅叫做球星咁样啦，亦都系国家队嘅成员啦。嗱，今次嘅挑战咧就唔系举铁或者系跑步，只系瞓喺张地毡嗰度，抬起双脚，脚底咧就向上，然后重复咧用双手咧向脚尖咧垫嘅动作，其实系极度训练腹肌嘅动作嚟嘅，即系成个人弯低咗啦，跟住劲垫。咁啊，斯朗最劲嘅地方喺边度咧？佢用咗45秒啊，做咗145次啊，呢一个叫做收腹嘅动作咯。咁所以咧， 快镜嚟噶系嘛？ 斯朗嗰排朱古力咧， 你知唔知？ 讲少， 我都讲啊，我快镜都做唔到咁多下。 系啊，真系好劲喎，斯朗。所以佢排朱古力真系唔讲得少。咁咧，佢就 tag 咗两位咧葡萄牙嘅球星，就接受呢一个腹肌嘅 challenge 啦。咁啊，包括咧呢个中场嘅波基斯费南迪斯啦，咁啊，同埋咧达洛治啊，咁样，咁啊。佢踢得人，梗係自己勁啦。斯朗又點會俾自己處於下風咧？ 唔係，都好難贏佢噶啦。其實老實講，呢個成績 係啊，45秒142次、哦，簡直係無敵啊！我想講嗱，頭先講嗰兩位球星咧，其實都唔差噶啦，用45秒度咧就做咗117次咁樣。咁咧，我同你咧，如果用45秒咧，應該做到30次或者40次到啦。條腰就應該會斷開㗎啦， 做到30次啊，我都開香檳啊，跟住可以煮翻個面慶祝啊， 係啦，食翻個即食面，即刻衝，即係叫做補充翻啲飽和脂肪先啦，係咪啊？啊，呢個咧就係斯朗嘅 challenge， 咁啊呢件係開心事啦，咁但係咧全球嘅其他唔同嘅球會咯，都迎嚟住咧勒緊褲頭啊呢三隻字啦，咁啊要講下斯朗之前都有效力嘅球隊啦。就是西甲的豪门皇家马德里啦，哇进行这个大清洗喎、 哦。 是啊。将会呢要悭钱咁样。咁有哪一个呢是裁员的目标呢？咁同大家呢深入啲啊讲。 巴黎有没有巴黎粉 先？有啊，就是巴黎啊。 因为斯丹都麻麻地佢不嬲。 是啊，加利夫巴黎呢就被视为大清洗的头号目标啦。因为佢首先人工就幾高嘅啦，今季咧聯賽重開之日咧就未定，皇馬近排咧就開始為到下季咧下一個季度啊，唔係夏天咁解，下一個季度咧就做準備啦。畢竟咧喺呢個新型肺炎肆虐底下咧，令到收入都大減啦。有指咧皇馬希望咧精簡人手、哦，目前咧呢一個咧哇超勁嘅藍隊咧一 隊入面呢總共有26個球員，外借出去嘅呢就有11個人啦。佢哋嘅目標呢就係、是、想減少啊大概7500万欧元，大概6.3亿嘅港元嘅人工支出啦。嗱，据报咧，皇马咧会定出一份咧7个人嘅清洗名单、 哎、 究竟边七个人啊会成为大清洗咧？期间啊传出最大嘅消息咧，就系、是、啊吓，即系呢个加利夫巴里啦，咁因为咧就唔受阿斯丹，同阿斯丹唔 系 好拗。 系啊，大家即系。个国籍唔同啊，因为我直头好似留意到咧，系咪话佢除咗清洗名单之外，佢又谂住揾翻曼联嗰个葡瓜，大家发觉紧， 系啊， 大家磅书磅书啊， 系啊，阿斯丹咧想签翻曼联个中场保罗普巴咁、 啊、 样啊，同你讲得即系不谋而合啦， 神经刀。 普巴自己都有傷嘅，其實過往嘅時候都喺曼聯嗰度休息啦。咁啊，唔知簽咗去皇馬之後，會唔會即刻哇傷愈復出呢？有陣時啲球員都係咁噶，可能係拗氣或者即係對自己本身個領隊又唔係好 like 咁樣啦。呢啲將相不和咧，喺歷史入面都見過好多啊，淨係球壇嘅歷史啊。咁啊，喂，你話呢個財員大名單嗰度咧，除咗巴里之外咧，另外啊呢一、這個咧。叫做詹士洛迪古斯啊，亦都系另一个包袱嚟嘅。 哥伦比亚嗰位 系啊， 其实佢都几靓仔，我觉得 系啊，靓仔啦， 系啊， 卖到波衫啦，但系对球队嘅贡献咧，好似又唔系好多。 佢唔系喺拜仁嘅咩？佢借咗去拜仁噶嘛，系嘛？ 系啊，但系佢直情想喺皇马想卖， 卖断佢啦，即 系直情想 sorry 啦咁样。名单入边咧，即系传出嘅名单啊，仲有机会咧有马里安啊、戴亚斯啦，仲有咧拜仁戴亚斯啦，以及咧今季外借咗出去。嘅球員啦，咁啊，挪威嘅神童啦，馬田奧迪加特啊，咁樣啊嚇，咁啊，唔知係咪咧可以啊，即係將呢啲球員咧即係派個大信封，跟住就令到球隊可以咧同步過冬，又可以慳啲錢啦。嗱，精簡人手咧係一件好事嚟嘅，我更加想期待咧，究竟啊，即係阿巴里啊，或者咧詹士洛迪古斯之後啊，去邊隊球隊？咁即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啊嘛， 所以其實巴黎咧係好啱俾曼聯收購嘅，即係嗱，如果 大家換啊，互換 啊，大家互換啦，咁啊，而且巴黎又翻翻英國啊，咁佢本身都係 威爾斯， 係威爾斯，係威爾斯嗰邊啦， 近啲嘅地方啦，仲 係啦，咁你變咗佢翻去曼聯嘅時候，都熱刺嘅球迷會唔係咁開心啦，係咪先？咁但係曼聯又俾得起錢啊嘛，咁啊，曼聯亦都爭緊個類似咁樣嘅人去到領導佢哋，咁啊，睇下佢係咪真係去到啦？呢個我純粹自己個人預測嚟嘅。 咦？可能呢個預測都有啲機會成喎，因為即係一個留啊，一個走，一個走啊。 佢去阿仙奴，你制唔制啊？ 阿仙奴近排我都今年幾好嘅，其實早啲結束賽季，我覺得今年阿仙奴真係踢得麻麻地啊嚇。咁啊，阿仙奴都盛傳有啲球員會走啦，包括奧巴美揚啦，有啲離心啦。咁啊，究竟轉會嘅市場會係點咧？ 奧斯爾嗰啲又如何咧？其實 奧斯爾直情應該走啦，奧斯爾都唔知道自己喺度即係喺度虛度人生，懷疑人生， 發夢直頭喺度發夢。 係啊，喺球場入邊發夢啊。咁啊，即係暫時就帶住呢兩則嘅體育消息俾大家先啦。接住嚟要交俾小白咯， 係 咪？ 係啊，喂，其實咧，即係歐都想同你分享埋咧，就係其實喺英國方面咧都有報道做，就係英超嘅球員咧，佢哋亦都特別係隊長啊，佢哋原來都有好多咧就係 WhatsApp group 咧，咁做咩嗱？當中包括咗20隊嘅隊長咧，咁就係有一個嘅討論嘅，佢哋共同討論係啲乜嘢咧？就係話到啦，嗱，由於而家英國嘅疫情咧都相當之嚴重啊，咁所以咁多位嘅英超球隊嘅隊長咧，佢哋共同亦都咧就係同意啊，喺球會方面咧亦都即係願意咧就係承諾球會嘅一個減30% 嘅人工啊，去到咧就系同英超咧共度时间嘅。啊，咁啊原本咧都系以为英超球员啊准备接受减薪或者延迟出粮咧最多30% 嘅啫。咁啊而家咧队长咧首先就已经话 OK 啦，会唔会再加码？咁啊希望咧即系球会方面咧可以做得好啲咧咁样，或者财政方面更加稳健咧，因为咧亦都有传啊德国寻日都讲过啦，就系会有啲球会咧面临住咧就系倒闭嘅威胁啊。咁啊如果系英国都出现类似嘅情况咧，咁啊。冇理由噶，咪球会倒闭自己都失业噶嘛，咁不如自己先减人工，共度时间先。好啦，除咗咧就系、是、英超方面啦，咁啊见到啊全英网球协会啊上个星期都宣布咗啦，嗱咁啊第134届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咧，咁就已经系叫做取消咗啦，今年亦都有一个面临巨大嘅损失啊。不过根据咧就系、是、全英协会啊之前咧就话到啦，原来佢哋咧。 是买了保险的。咁亦都呢个保险入面亦都有一个叫做新增传染病相关的条款。嗱，目前正在呢就是准备递交索偿呢一个嘅单据嘅。根据赛会报道返，咁今次呢佢哋可以获得嗰个索偿呢大概一亿英镑，即係大概是九亿五千万港纸左右啦。不过呢都话到啦，咁喺呢一个嘅温布顿方面呢就取消咗啦。咁但係呢英国仲有其他嘅比赛呢都系喺呢一度原本会举行，例如6月28号至7月11号英国举行嘅。咁都是一些年度大赛啦，咁亦都系高尔夫球嘅比赛，亦都咧就会取消嘅。咁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比赛取消。不过美国方面咧，寻日亦都有话过，就有声音指出咧，就系话如果美国嘅卫生部门开绿灯嘅话啦，咁 NBA 佢哋亦都咧就会会系再次咧就比赛翻嘅。嗱，今日咧有日本嘅传媒就报道翻，咁 NBA 方面咧就话到啦。今季的比赛呢有机会呢今季就不打住了，不如呢等疫情呢就完全退却了先。那今季的比赛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会不会是真的好像某一些联赛那样就说终止这个赛季呢？我们就留意一下啦。My family always said I was the bad child, throwing me away into the bad bow. All my life been putting on a fake smile.Sitting on my own, feel like I'm exiled. Feeling like I always do the wrong things. Telling all their friends that I'm the bad kid. Now I'm on my own, I lost my magic. Dealing with your b- now I'm over it. And you took a part of me, left me with the memories of we were never a family.Squeaky clean now, like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a letdown. Feeling like I always do the wrong things, telling all their friends that I'm the bad kid. Now I'm on my own, I lost my magic. Dealing with your b- now I'm over it. And you took a part of me, left me with the memory.八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一首的歌曲它是来自 冲绳爱的 Bad Child。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冇错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芭比早晨， 早晨啊，小白。咁啊嗱，讲下咧，头先听到阿 O 同你讲咧，话啲 challenge 嘅嘢啊， 系啊，斯朗嗰个啊嘛，朱古力系啊， 呢个咧我都唔够胆。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嗰样嘢咧，如果你话要我去尝试去带俾啲身边嘅人一啲欢乐咧，我都够胆去接受呢一个 challenge。 咩事咩事？ 咁就系咧，话说你知咧，而家好多人咧，除咗话需要居家隔离之外咧，其实好多唔同嘅国家咧或者地方咧嘅政府都会呼吁民众咧，就系尽量减少外出，就系留喺屋企啦。咁以咧澳洲为例啦，嗱，你知澳洲咧通常咧都系好多平房啦，而且咧即系其实如果沿海地区，如果我当悉尼咁计啦吓，沿海地区其实嗰啲屋咧比较矮啲嘅，同埋都系啲 house 独立屋咁样为主啦。咁其实嗰个空旷程度咧都系够大嘅。咁而且咧因为人住得都比较唔会话好似香港咁密质质咧，咁变相 宽敞好多， 系啦，宽敞好多嘅个感觉上咧，如果喺间中出一出去咧，都还可以嘅，因为始终唔系话人同人之间嘅距离系咁近啊。咁啊，讲紧咧，澳洲因为咧就之前推出咗一个咧就抗疫嘅新规定，就叫啲国民咧如果唔系必要嘅话咧，就唔可以离开屋企啦，否则会罚款嘅，会罚1.1万嘅澳元嘅。 哇， 系啊，咁于是乎 都几严打佢哋嗰度。 系啦，嗱，咁大家就谂啦，到底咩叫做如非必要咧？嗱，嗰个必要性喺边咧？咁原来咧佢哋有个嘅习惯咧，就系其实政府咧就会有啲垃圾车咧，就系去照顾翻佢哋，即系要倒垃圾嘅需要。 系啊，系。 咁於是乎咧，啲民眾咧就會把握嗰個咧想出去倒垃圾嘅機會，就可以唯一即係打開個門行出間屋嗰度啦嚇。因為呢個叫必要性啦，大家都要清理垃圾嘅時候，就會咧去裝扮自己啦。咁點樣裝扮法咧？梗係唔係話係即係盛裝咁樣，就唔係嘅。 晚裝去倒垃圾。 唔係，就係、是、因為咧，早前咧，其實有一個嘅婦人咧，咁就係為咗想即係如人如己啦，就將自己打扮成呢個《魔雪奇緣》嘅女主角。 哦，嗰啲有個 Elsa、Anna 冇錯啦， 哦， 係啦，其實佢都即係上咗年紀噶啦，咁但係佢為咗即係想自己開心啲，同埋引隔離嗰啲人見到佢行過出去倒垃圾嘅時候都開心啲咧，就將自己打扮成一個公主。 哦， 就其實只係好近距離嘅啫嘛，由間屋行去出邊嗰個垃圾桶嗰度。 係啊， 咁但係咧，就之後咧就將自己嘅照片咧就分享咗上社交平台啦，而且就创建咗一个群组，就呼吁大家啦，啊，不如大家都即系趁住每日一个小小嘅时段咧，都去同我一样啦，装扮一下啦，无论你点样打扮都 OK 嘅咁。跟住咧就真系好多澳洲人咧都响应，咁啊有啲人咧就扮嗰啲乜乜盒、物物盒咁样啦。 哦， 你知男士好难扮公主，扮一啲 美国队长啊， 系啦，扮一啲英雄角色啦。咁有啲人咧就会好似咧万。万圣节咁样装扮，即系画晒面啊，扮晒化晒嗰啲奇怪嘅妆啊，有啲系恐怖嘅造型嚟嘅。咁啊，有啲咧就好得意嘅，即系着嗰啲咧，好似啲睡衣咁样嘅，但系扮啲小动物嘅，熊猫啊、兔仔啊咁样啦。咁于是乎咧，其实每一日咧喺倒垃圾嘅时候咧，大家就会见到咧，即系周围附近嘅一啲邻居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奇装异服出现啦。 哦，都几好、啊，即系啲英雄一齐抗疫、啊。 其实我觉得呢件事系几有爱嘅，咁因为其实可能咧，而家以前嗰代嘅邻舍咧嘅关系咧就好近嘅，咁即系成日都即系学话事借事友，或者会摆抽锁匙喺隔篱屋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咧，可能因为大家嗰啲出入时间未必话好一样啦，咁可能你未必可以同侧边嘅木邻咧嘅关系系好似以前嗰代咁好噶啦。我成日都觉得，咁但系咧就即系不妨可能而家透过居家隔离嘅时候咧，偶尔可能你唯一嘅出外时间就系真系倒垃圾，就算你香港人都系噶，可能就系净系打开个家门，将个垃圾咧就倒去垃圾房。咁你唯一有机会碰到面嘅人咧，可能就系你嘅邻舍啦。即系大家会唔会咁啱先，即系都系开到门咧，或者点啦？其实咧，我觉得嗰种嘅互助互爱，或者有时咧讲一句加油啦，或者打个招呼啦，笑一笑咧。其实就已经是好是一种支持，大家加油啊！大家都唔好出街啦， 系需要同翻人咧去到倾偈。 系啊， 即系虽然你话网络上大家可以沟通交换意见，但系个感觉是冷冰冰 啊， 唔同嘅。 咁当然啦，即系除咗话睦邻关系之外咧，亦都见到咧，其实英国咧而家咪都系停课咧，啲小朋友全部都系闷晒喺屋企咁样啦。咁最近咧亦都见到咧系有一个嘅武术老师啊，亦都将自己咧打扮成为一个咧。蜘蛛侠啊， 然后咧就喺个街嗰度咧就跑，就呼吁啲小朋友咧啊，如果你都想咧见到我嘅话咧，咁你就将please come here 或者有啲示意嘅纸张啊咁样咧，就喺你屋企嘅窗户嗰度贴出嚟啦。咁我就会向住你屋企嗰个方向咧同你挥手噶啦。 咁都几好，即系。仲要蜘蛛俠本身係成日都話係大家鄰居嘅朋友嘛， 係啊，同埋佢會幫助人噶嘛， 係啦。 咁其實更加將呢一種互助互愛，再加埋呢一段時間咧抗疫期間咧，大家都好需要嘅關愛咧，就係送俾所有人啦。 新聞報道咧都睇到，尋日咧咁啊，日本嘅首相安倍晋三都話到，日本有七個地方啦，譬如東京啊、大阪、奇玉啊、神奈川等等啦，都有一個新嘅政策嘅，咁希望大家咧就盡量留翻喺自己屋企啊嚇。全世界都係一樣啦，大家共同抗疫。而家連埋日本啊，佢哋好多嘅櫻花步道嘅公園咧，都已經圍曬，直頭唔俾人哋就去上映。大家要留意住，抗疫加油！ 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08美元，卖出1664.6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嘅坏车咧，就喺两分钟前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屯门的业旺路近住天后路一段来回方向都是全线封闭的。业旺路近住天后路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另外粉岭的安全街都是有工程啦，安全街近住贺利士科技中心一带全线封闭的。安全街近住贺利士科技中心一带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落斜方向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家里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 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各位，我是恬淡情怀余建明啊。在人生的旅途上，冇可能日日都阳光普照嘅，少不免咧会有阴天。我哋最紧要咧就是坚持，唔好松懈，逆境自强，晴天一定会嚟嘅。Bonnie M 嘅 Sunn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无论是 真声、假声、 大声、 细声、 电话声、 口哨声、 大家都把声， 我哋都会紧守岗位， 为大家发放正能量， 同全港市民过一个开心嘅晏昼。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敏松、 阿土、 美联航空。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来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那里，没人请假，没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那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8:09的早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芭比。 我哋请物证电话旁边嘅彭爷爷出嚟先。早晨啊。 早晨，芭比。早晨，小白。早晨， 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系我系封烟主持。 系啊。 大家早啊。喂，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农历嘅3月15，即系睇月光系嘛？十五 系喎， 天 气 好月光睇， 啱 不过落雨啊，呢排又唔知道今天晚上可唔可以有机会啊睇得到啦吓、啊？我周不时都要update 一下呢个天文台，如果有最新嘅啲天气预测咧，就同大家讲下啦。咁、今日咧就呢个通胜咧都话我哋听咧，今天系适宜做呢一个出行、 哦。 哦，不过依家呢个疫情底下咧，大家都。stay at home 啊，所以咧都少啲出行啦吓，咁嗰个出行可能如果你屋企有几千尺大一啲，你咪行下咯， 或者小白嗰啲行下花园都可以 嘅。系啦系啦， 我冇 喺屋企嗰度，可唔可以兜到个圈啊？小白屋企喺 门 外、 门外啊，都得嘅。 沿住个建筑物兜个圈， 系啦，沿住建筑物兜一个圈咁样，穿屋嘅呢样嘢方便。 系咁都可以当系。做咗認咗呢一個適宜出行咁樣， 遠行 有幾遠咧？你自己去釐定啦嚇。 冇錯。 咁今日都適宜祭祀、哦。如果即係喺呢個清明嘅正日咧，即係未去做祭祀嘅朋友咧，即係可以考慮今天。不過都係要係四個人或以下嚇。係、啊、啦，即係唔好聚眾啦、啊。我哋 冇錯。 咁呢個通勝話今日係忌咩咧？啊，忌动土、哦， 嗯， 系啦，同埋咧忌呢一个 開光咁樣啊，有其他嘅行動咧都佢講啊。就唔係幾適宜咁啦嚇，咁呢一啲咧都係傳統嘅參考資料嚟嘅啫嚇。喂，咁另外咧有樣嘢咧就真係好適宜啊。 係咩咧？ 係啦，就係咧呢排疫情之下，大家咪成日都喺屋企嗰度悶住嘅，即係如果你冇乜細藝嘅話，咁其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啲媒介啊，啲平台啊。鼓勵大家咧就做多啲嘢嘅屋企，譬如以我哋二台為例啦，都經常喺節目入面啦，或者喺我哋啲宣傳聲帶咧提大家咧，即係要保持一個良好嘅心情啦，要有好心情啊！其中我哋就主力希望咧透過音樂啦、歌曲啦，可以令大家係重拾翻一個咧喺疫情下咧一個好心情啦。咁確係嘅，我都相信係嘅，聽歌啦或者唱歌咧係可以幫助到嘅。咁既然係咁咧。有个好介绍，系啦， 网上卡拉 OK 大彩唔通系？ 有，就系、是、咧，大家其实咧咪见得到好多啲艺人啊，或者系歌手咧，海外嘅也好，或者本地嘅都好啦，咪已经开始咧好多咧就自己喺屋企度拍咗片，即系自己自弹自唱啊，或者系夹埋啲 friend 一齐自弹自唱，然之后将啲演唱嘅片段咧就摆上网嗰度咧，就俾大家去睇啊。甚至乎開 live 咧嚟到唱歌俾大家聽咁樣嘅，係啦。咁咧，其實作為咧普通人咧，你有咁樣嘅演唱嘅技能啊，又或者你中意唱歌、中意玩音樂咧、 啊， 一樣可以嘅，無任歡迎嘅。不過你話如果想咧更加係公諸同號嘅話咧，將呢啲片段咧，即係唔單止喺網上面流傳，甚至乎咧喺呢一啲傳統嘅電視機嗰度，即係喺電視台嘅平台啊。都可以出現見得到咧，有機會的噃。 係 係啦，反正大家都是同一個阿媽生嘅、 啊， 意思即係咧，我哋嘅電視部啊，係嘛？我哋都係同一個阿媽生嘅。咁咧，因為電視部咧就港台電視31咧，佢不嬲有一個叫演藝盛會嘅節目嘅。 係 佢嚟緊咧就會搞個咧音樂道會。咁、 啊、 其實咧就今個月尾咧，就逢星期六日晚嘅9點咧都會啦。就點樣呢点样到会法呢就是会收集大家朋友不理你知名定不知名啦、啊、总之大家就可以将一段是你3分钟以上是你演奏的音乐或者演唱的歌曲、 啊、 可以是自弹自唱可以是纯乐器演奏、 啊 就可以加埋入去首歌度亦都可以咁样表演。咁同埋呢要讲少少呢原因啊甚至乎系喺呢个演唱前后表演前后加几句鼓励说话嗰啲都得。咁、 哦、 你用手机拍就得啦。即係好簡單，手機拍咁，然之後跟住就唔需要剪接，咁啊上載去呢個雲端咧，就再將條 link 咧就 send 去咧，呢一個嘅 email 嗰度。嗱、 嗯， 我講一次啦，其實你大家有興趣聽完之後咧，你去翻香港電台嘅 Facebook 咧，都有呢啲嘅資料噶啦。send 去邊咧就aoa@rthk.hk。 aoa 之後係啦，咁之後咧。我哋啲同事咧会电视部啲同事会剪辑噶啦，咁、就会摆喺咧港台电视31嗰度播，系、 哦、 啦，咁啊变咗咧唔单止话系网上平台啦，吓、啊，即系喺呢一个嘅电视频道咧都可以见得到， 哦、都几好玩，几好睇喎， 系咯， 系啊，咁啊大家又可以，如果有呢方面嘅才艺，反正都做开嘅，可能已经吓，咁 可以试下，有冇机会喺呢一个港台电视31嗰度见到我哋啲听众咧都变为我。我哋嘅表演嘉宾咁样啊，咁呢一个可以留意一下啦。 好，明白晒，唔该晒，彭爷。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财金第一线啊，当然要请你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 ，Kenny， 哇，睇到隔晚美股咧升得几靓仔下，咁啊，亦都之前咧跌嘅股份咧喺道指成分股入边咧都一路咁升啦，包括苹果啊、IBM 啊等等啦，咁啊，有冇机会咧带挈下港股咧升高少少嘅位置，同埋咧究竟啊上升嘅动力原因又喺边一度咧？ 依排個市況方面咧，都係比較波動同埋大上大落噶啦。不過咧就似乎咧就係嗰個趨向方面啦，就大家都會覺得嗰個係疫症咧就中國方面就開始已經係恢復翻復工復產啦。咁啊，而家大家都會係即係憧憬緊咧歐美嘅情況方面咧，都會慢慢咧就係陸續咧就好似內地嘅情況係咁啦。雖然暫時而家睇數字方面咧都係恐怖啊，同埋都係睇未完全話解決個問題。咁但係大家開始嘅睇到趨勢方面咧，都應該有機會係慢慢落翻嚟咯。咁所以變咗就投資上面氣氛就比較係穩定咗噶啦，而家係。咁但係當然都係嗰句，即係始終而家嗰個係基本經濟面方面咧，仍然都係比較弱嘅。咁另外疫症方面咧，亦都可能會有啲即係變化都唔出奇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就算個港股方面咧，我好似上一兩個禮拜咁講啦，應該都係見咗底嘅。咁但係見咗底之餘嘅話咧，你個反彈咧其實就係比較係唔好話太抱期望係一個好勁嘅 V 型反彈。咁可能都係個即係一個係參差見底喺個底位度坐下先咯。 咁啊，恒指咧，琴日就高见啊23,832点啦，咁啊，最后都收报23,749点嘅，升咗513点啦。咁但系睇翻大市成交喎，成交金额咧又唔系大得好夸张噶啫，咁样都唔过千亿嘅成交。不过咧，有啲相关嘅5G 嘅相关板块咧就受到追捧啦。咁啊，联通啊、中移动啊嗰啲全部都有得升嘅。咁啊，究竟呢个5G 嘅板块系咪近期？可以话是股市的叫做救生圈呢，这样 我成交缩翻啲正常嘅，因为内地放清明节假期嘛，咁所以变咗咧就系嗰个系暂时系冇北水柱啦，咁所以变咗就令到成交方面咧都系会减少翻啲嘅，咁但系咧我觉得成交方面咧都好似咁讲，就之前个成交咪成日都千几亿嘅，成交都系虽然个小波动啊又挫上挫落，但系成交系大嘅，但我谂去到而家呢个时间嘅话咧，可能成交会系剩翻少少嘅。因為之前個波動性大咧，就反而引致到一啲係短線嘅交易，好可能有啲係即係 program trade 啊，或者同衍生工具相關啊，或者啲對沖盤嘅，咁所以令到成交方面特別大。咁而家個市反而穩定翻啲嘅話咧，可能就會係翻啲真正嘅買盤出嚟，或者真正嘅投資者出嚟，所以成交可能會少翻少少都唔出奇嘅。咁當然5G 板塊方面啦，仍然都係今年嘅主題嚟㗎啦，因為內地方面咧，就我哋之前講啦，就今年一定要好多措施嚟到推動個經濟，因為始終第一季實在太差嘛。咁尤其是要留意翻嚟緊開兩會啊，而家暫時唔知幾時，咁但係咧就都應該喺4至5月份裏邊開兩會噶啦。咁開兩會就睇下究竟咧嗰個係經濟目標今年會唔會定？如果今年都仍然定個經濟目標，而又喺5%或以上嘅話咧，咁相信下半年咧佢做嘅推動嘅動作就要特別大嘅。咁當然基建就一定要做的啦，咁而家我哋都係講緊新基建啊嘛，就唔會話好似以前咁樣起高鐵啦，咁所以變咗5G就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啦。 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5G 相关嘅板块或者股份啦，其实过往几个星期呢 Kenny 都有讲啦，不过可以话係其中一个即係大市嘅救生圈，但另一个呢都估唔到呢咁硬正喎，喺个股价方面就係讲緊呢个物管股啊，咁又係过往嗰几个星期都有讲啦，咁以为呢物管股呢会因为譬如估值太高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咁叫做啲基金经理咧就开始啊，如果真系要放就放咗啲物管股先，点不知唔系、物管股咧就越升越有、好几只咧都去到一啲叫做全年嘅高位咁样。咁究竟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咁究竟物管股又有冇机会咧？即系话晒都系叫子公司嚟噶嘛，好多人都睇嗰个概念系咪同妈咪嘅股价一样咧？即系譬如嗰啲亚生活会唔会同阿居乐嘅股价即系并驾齐驱啊？咁啊，譬如嗰啲中国澳元啊，同澳元健康会唔会差唔多又再拉得近啲啊？咁样喺个股价方面或者以至喺个市值嗰度啊吓，咁啊呢啲都要交俾 Kenny 帮我哋散股民分析一下啦。 好啊，物管股咧就当然系强势嘅，一路持续都系强势啦。咁但系你留意翻咧，就其实开始都有啲个别发展嘅。我哋讲强势咧，其实都系嗰几只大嘅，譬如好似呢个系头先讲啦，亚生活啊，或者系碧桂园服务啊，中海啊呢啲都系比较大只嗰啲嘅。有啲细嗰啲其实落后咗噶啦。 咁我諗去到而家估值高嘅時間嘅話咧，大家都會睇下究竟佢嗰個係盈利增長方面咧，能唔能夠係支持呢個高估值嘅？咁其實好多嘅物管股差唔多全部都公布曬等績表啦。咁你都可以留意得到咧，其實佢哋都有啲分別嘅。咁好似我哋上一兩個大講過就係話如果多啲增值服務嘅，咁尤其是增值服務嘅增長係比較勁嘅話咧，嗰啲會係比較大家中意啲，因為個毛利率相對嚟講會再高啲。第二就是说有没有收购的机会，或者譬如好像亚登会这样，他因为做了一些收购过往上去年，那都令到他们那个是盈利增长可以很劲的，那都是大家愿意比较高估值他。那现在公布了业绩之后呢，有一些公司都有讲下会收购 的机会的，那这些可能那个 potential 就会比较是高一点。那但是如果你说要一些内房同他一样那么高估值的话呢，就难一点的。雖然而家三月份賣樓咧開始都叫做恢復翻正常啲，同埋啲地盤開工咧都開翻起碼八九成噶啦。咁但係始終內房會有個政策嘅因素啊嘛。咁同埋佢個現金流咧即係嗰個財務狀況啊，冇呢啲係物管股咁強啊，因為佢債通常大部分債務負擔都比較重啊。咁所以大家都會比較大嘅 discount 去買，就唔會話好似佢哋咁高估值咯。 系咁啊，所以散股民都要留意翻啊吓，唔系所有物管股哇买亲就升噶啦，咁当中咧都要做多啲功课，咁啊叫做咧揾翻一啲优质啲嘅物管股啊，作中长线嘅投资。咁样讲开呢啲中长线投资咧，就一定要讲下啦，因为早几日咧有啲散股民咧就见到喺街见到我啦，跟住就话喂，你可唔可以帮我问下邓星兴先生 Kenny 咧呢个汇丰啊，我真系长期。股民嚟嘅，咁啊由唔知几多钱一路揸啦，揸到依家即系中间四啊几蚊再扣多一下嘅，咁依家你见到有啲汇丰苦主大联盟咧都出嚟喊紧款啊，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上晒报纸噶啦，就系汇控啦，就因为英国方面嘅情况咧就唔派息啦，咁样即系话派又唔派啦，除净咗之后都唔派啦，咁样咁呢个情况咁啊，嗰啲散股民都问你同一个问题啦，咁即系由高位揸到依家，中间又再沟埋货嘅，咁依家应该去点去操作咧？定还是系真系最佛系嘅操作就系、是，唉，冇办法啦，摆喺度啦，即系冇咩物，即系传说中嗰个说话啦，即系唉就咁。不了了之啦，等佢有一日真係自己生生性性上返四五十蚊啦。咁但係究竟有冇呢一日出現先，同埋即係散户股民應該點去操作呢？ 四五十蚊又唔係話好天方夜談嘅，咁又唔使咁低。不過呢，我其實講匯豐講咗好多年㗎啦，即係呢幾年都其實講匯豐係真係唔係好值得係買嘅，因為其實最主要嘅問題，最近一兩個禮拜我哋都講過嘅節目，因為最主要問題就係話金融海啸之后呢，其实整体嗰个金融业嗰个监管环境系唔同咗啊。咁、以前哇做银行就哇即系啲人嚟求你啊，即系个个都你问你借唔借钱啊，你个地位好高啊，同埋都系想同你做生意啦、啊。但系而家唔同嘛，大家你谂下，平时你都收唔少电话问你借唔借钱啦、 啊， 就亦都系即系 财务机构嚟嘅，可能系 系啦，都要你做生意啦。咁所以情况系唔同咗咯。咁系你睇数字都睇到嘅。你匯控點解會個股價咁差呢？因為佢嗰個係股本回報率講緊係好低，一路都達唔到標，得幾低single digit嘅，即係低單位數字方面嘅回報率其實勁低嘅。咁第二就係嗰個成本對收入比率又好高，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嗰個係股價方面咧係好難升得到上去。咁以前都話可以係收個高嘅派息嚟到去支撐下啦。咁你今次咧就連嗰個息都冇埋嘅話咧，大家就更加係失望啦。咁所以我諗暫時就好難擺脱呢個弱勢嘅。不過就即係公平啲講句，咁係今次唔派息啫。咁同埋今次咧就係因為都係英國嘅監管當局咧就勸喻佢唔好派息啫。咁我相信咧呢個唔會話係一個長期趨勢嚟嘅。 咁啊，散股民就密切留意住啦。咁啊，呢一段時間都唔好咁大動作字啦，係咪 ？Kenny 對於呢一隻股份嚇。 是啊，不過如果我的建議就話唔好諗住好似以前咁樣做長線投資咯，即係不如揾翻一啲係比較有增長潛力啊，或者係有個前景嘅股份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勝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Kenny，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啩。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行政总裁蔡海伟。 社福機構咧，其實提供好多種唔同嘅服務嘅，有部分服務咧，其實咧係必不可少，係唔停得嘅。譬如舉例啲院舍服務啦，啲長者啊、殘疾人士住喺我哋院舍，或者啲嘅細蚊仔住喺院舍咧，咁都未必可以俾到翻到屋企嘅。咁所以其實一路以嚟咁多個月咧，其實呢啲院舍咧都係持續24小時咁運作嘅。其實我哋嘅家居照顧服務咧，仍然要為啲長者或者殘疾人士送餐啊。亦都有啲係要上門去幫助清潔啊，即係譬如個人清潔或者啲傷口護理，甚至乎有啲情況之下咧，要幫佢買一啲嘢同埋陪診等等嘅嘢咧，咁係一路繼續有做冇停過嘅。同埋另外亦都有一啲咧係譬如家庭危機嘅個案嘅輔導嗰啲咧，其實呢段時間都係冇停過，要繼續做啦。咁而家啲人可能又翻唔到工，又翻唔到學，可能一家幾口困咗一個劏房入邊咧，其實無可避免地咧，屋企個嘅爭執個矛盾多咗。多咗一啲嘅個案求助咧，係家庭出現一啲嘅暴力事件。第二多咗就係多咗人失業咧，咁公益金有一個及時雨基金噶嘛，我諗係成100個單位係幫公益金去審核呢啲咁嘅及時雨基金嘅申請咧。咁我哋所知都係相當多人去申請。喺未來日子，我諗呢個嘅需求係好大，因為即係越嚟越多人可能會面對失業嘅情況啊，開工不足啊。咁其他呢個係少咗嘅咧，就係好多以前我哋針對譬如舉例學生喺學校做嘅服務咧，咁因為學校都唔理翻學，就變咗你去唔到做呢啲服務，間接令到啲機構咧有部分機構亦都係面對咗個財政危機，因為佢哋做唔到服務咧，就可能攞唔到個資助。其實咧，我想話其實香港人咧係真係好有心。我哋需要買咁多口罩咧，即係我講前後，我講緊係成700萬個口罩咧。咁但係我哋要揾一啲嘅贊助，無論係啲基金會或者一啲嘅公司咧，其實反應都係好快嘅，係積極地幫手，令到啲弱勢社群咧可以得到最基本個嘅保障。我一路都好正面，我覺得香港其實係非常之好，大家都係好願意互相幫助。呢啲我覺得就係獅子山精神啦，係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終於有機會告訴彭爺爺啦、 我都好想知嘅。 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話東京奧運，而家大家知道延遲咗一年啦。 係啊， 佢有好多嘅 project 咧，都已經開始咗嘅。 咁點啊？ 係啦，開始咗咁點算咧？就唯有咧順勢就延期啦。咁但係有啲嘅 project 咧，其實會按照住嗰個成本咧。就因為推遲咗而上升， 咁咪會俾多咗一年錢咯，係咪啊？ 俾多咗一年錢，亦都提高咗個風險。其中一個咧幾高風險嘅環節，點解話環節咧？都幾肯定佢係應該會喺奧運開幕嘅時候咧有份亮相。就係咩咧？日本好出名嘅嗰啲機動戰士高達系列咧，其實佢哋因為奧運嘅關係咧，已經咧就將其中一個咧擁有住奧運入邊擁有住呢一個卡通片高達入邊嘅角色。嘅嗰啲機械人咧，就射咗上太空。三月頭嘅時候咧，就飛咗上太空啦。好啦， 嗰個係咩嚟㗎？實物嚟㗎？ 嗰個實物嚟㗎，係真係一個咁，當然唔係一個機械人啦，不過個樣子機械人嘅一嚿嘢啦。咁會做咩咧？咁樣其實佢哋就未公布嘅。不過成個計劃咧就係同日本嘅宇宙航空研究開發社啊、東京大學啊、東京奧委會一齊去到聯手嘅。咁我哋就係希望咧，可以將原本就係希望將正面嘅 message 咧，就透過呢個太空咧。就 fit 翻落嚟地球嘅，咁而家呢個咧太空面對住高風險啊，咁佢哋會點樣 maintenance 呢件事咧？我哋要留意住，適時又話翻俾彭爺聽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感染新型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病情恶化，正在接受深切治疗。55岁的约翰逊在上个月26日确诊。首相府发表声明，话约翰逊因为持续出现病征，在当地星期日傍晚入院，但在当地星期一下午病情转差，按医疗团队的建议转入深切治疗。首相府话，约翰逊现时意识仍然清醒。有英国传媒报道，院方有向约翰逊提供氧气。约翰逊已经指示外相蓝韬文在必要时代理他的职务。 蓝韬文话：整个政府团队都抱有强劲的信念，将会继续按约翰逊的指示工作，一同带领整个国家面对新型肺炎疫情的挑战。蓝韬文话：约翰逊在圣多玛医院获得悉心的护理，他感谢全国医护人员努力照顾所有染病的民众。美国超过360,00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0,000人死亡。疫情重灾区纽约州超过130,000人确诊，4,700多人死亡。州长葛姆话，当地死亡率连续两日保持稳定，疫情有稍为减弱的迹象，显示保持社交距离等的措施正在奏效。葛姆强调，现在未是松懈的时候，放宽限制是太早和错误。下令将违反禁令人士的罚款增至$1,000，又要求学校和非必要企业再关闭多3个星期。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希望今个月底可以解除社交限制，又说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将会开始使用医疗船接收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翻嚟本港，大角咀昨晚发生抢劫案，两名怀疑涉事的13岁男童被捕。事发在昨晚大约11:30，51岁女事主途经旺角福利街同大角咀道交界的时候，被至少3名年约13岁的男女袭击和抢走手袋之后，乘搭的士离开。女事主报警，怀疑接走涉案男女的的士在南昌街和宇宙街交界被截停。两名涉案的男童被捕，女事主亦都因为头、手和脚都受伤，送院治疗。警方拘捕一名34岁男子，话佢涉嫌同油麻地近期发生嘅多宗爆窃案有关。警方表示，2月至今，油麻地、旺角、深水埗同葵涌等地发生16宗爆窃案，涉及失窃嘅财物达到200,000元。凌晨大约3:30，在油麻地调查期间，在油麻地弥敦道525号的大厦截查一名可疑的男子，并检获2张属于他人的身份证、3张属于他人的银行卡，以及是铁笔、螺丝批、士巴拿等的爆窃工具。警方以涉嫌爆窃、盗窃、外出时藏有盗窃工具、藏有他人身份证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拘捕该名的男子，并需要通宵扣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9.03，瑞士法郎0.978，澳元0.612，加元1.41，新西兰元0.595，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8。日经平均指数报19,034点，升46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1.01美元，卖出1,663.5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咧入口咧就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东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架，就是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深井东村一段挤塞，龙尾在浪翠园四期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锦公路穿龙落斜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快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降落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八点三十八分嘅时间啊吓，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晨光新闻焦点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同埋芭比啦，早晨啊， 早晨啊，电话旁边咧， 梗系有彭爷啦，早晨， 早啊，我又嚟啦，呢个时候咧就梗系同埋阿小白同阿芭比一齐啊，为我哋嘅听众咧就睇一睇咧报章新闻焦点啦，今天咧先嚟望下咧彭仔手上先睇香港文汇报嘅头版头条啊，就讲下个疫情发展如何先。本港昨日是新增有24宗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的，累計是914宗的。新增個案裡面有6個人是沒有外遊紀錄的，其中5宗是跟酒吧有關的，包括是有2名兒童的。他們的媽媽就是一間酒吧的職員來的，屬於形容為第二代的感染。這一間酒吧一名早前確診的顧客亦都將病毒傳給他的女朋友，衍生了第三代的傳播鏈。另外有一宗個案呢，就是在黃室堡的馬莎超市的售貨員來的，早前呢曾經呢就跟同事去唱 K，咁而佢嘅太太咧，早前亦都係已經確診啦。咁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啦，部分群組成員咧冇戴口罩活動，短短數小時已經造成咧係多人中招，所以真係提醒市民咧要減少聚集啊，保持呢一個社交距離嘅。咁啊，呢一個咧就係講到話。呢一個有6宗嘅本地個案咧，大部分就同呢個酒吧同埋卡拉 OK 有關啦。咁有3個人咧就早前確診者嘅密切接觸者嚟嘅。咁所以又係嗰句啦，即係既然咧之前都已經有嗰啲由打邊爐啊，以至到係唱 K 啊，同埋酒吧啊嗰啲嘅事件咧，就好多群組咧都有係互相咧係傳染啦，咁所以大家更加要警覺啦，就減少聚眾同埋咧呢啲唱 K 嘅 行徑啦嚇，啲活動咧喺呢段期間咧就真係要避免先得嚇。咁呢一個嚟自今天咧係香港文匯報嘅消息嚟噶。 好啦，跟住睇一睇今日嘅明報頭版頭條咧，就講到啊限聚令兩日控19人啊，罰2000蚊。咁咧就話啦，禁止多於四人聚集嘅限聚令，咁即係第599G 章咧，3月29日生效，違者咧可以被票控罰款2000元。前日咧即係5日嗰日咧，咁警方咧零的突破啊！咁啊，前日同埋昨日咧，分別都係向6名喺葵盛東村同埋13名咧喺沙角村嘅公眾地方聚集嘅男子咧係發告票噶。咁啊，其中咧葵盛東村嘅個案，警方就話咧係接到報案，到場勸喻同埋警告，不過咧最終係票控6人嘅。其中一名咧，聲稱係領綜援嘅68歲獨居長者咧，就話啦，警方當時咧係未有口頭警告咧就票控，又話對於呢一個因罪集下棋而呢個罰款2000蚊咧係覺得肉赤。不過咧，佢琴日咧係繼續喺公眾地方咧圍觀其他人捉棋嘅。咁啊，讲翻呢一位咧，68歲嘅陈伯就话啦，前日警方到场嘅时候咧，未有口头警告就直接票控，感到唔抵，而且咧就话自己咧系领综援啊，被罚款2000元咧就觉得肉赤，加上咧佢系独居，佢就话啦，如果唔出街嘅话咧，可能喺屋企咧死咗都冇人知，而家咧就会尽量同其他朋友咧保持距离，亦都暂时咧唔会捉棋，只系会围观嘅啫。据了解啊，葵青警区咧前日系收到市民嘅报案，指葵盛东村盛兴楼系有街头嘅聚赌情况。警方到场，发现有6名嘅男子咧系聚集下棋嘅，咁啊年龄咧系介乎52至68歲。据悉咧，警方到场劝喻同埋警告，不过咧呢一群嘅男子咧仍然唔离开，亦都冇理会警告，所以咧警员就发出告票。不过咧佢哋就话咧，被票控之后咧仍然咧都系冇人散去，系再被警告之后咧先至离开嘅。咁啊呢啲时势真系大家都要小心啲啦。 系啊，围观都尽量可以避免就。避免咗佢啦， 系啊，真系啊， 健康 啊， 第一， 保持健康啊， 系啊，要睇棋局嘅话，网上其实都有好多啊吓，咁啊，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方面咧，讲到咧就系、是。限台令啊，咁啊，暫時咧就話希望咧可以延遲多14日咧，小道消息就話到啦嚇。內文亦都講到話抗疫尚未成功，多條咧同抗疫有關嘅法例亦都陸續咧就係到期啦。嗱，香港嘅確診數字繼續維持喺每一日嘅雙位數，有傳啊，政府咧就已將規管食肆及人群聚集嘅法例啊落實再延續咧就係14天。咁啊，首當其衝當然咧就影響飲食界啦。咁啊，佢哋咧就認同有抗疫嘅必要，但係不滿執法部門。利用相關的法例打壓小店，例如就是法例延續的話，預計大部分的小店亦都會在今個月之內結業。專家都預計相關法例延長的話，而政府是還是零執法的話，是其實一個大的問題，需要就是零容忍執法的話，要想一想這個計仔是怎樣搞。樂明也提到第 599F 將針對餐飲處所實施規限，包括就是台和台之間的距離最少 1.5 米。位於旺角有一间嘅烧烤连锁专门店负责人钟先生就话到啦，法例实施第一日食肆生意大跌90%，及后虽然稍有起色，咁但系营业额仅仅啊系过去嘅40%，主要因为店铺座位减少。佢认为防疫系必须嘅，咁但系批评政府嘅政策咧就拖泥带水。佢更加话到，每次都系14日，咁啊佢点样同员工交代呢？他認為政府不如就話到病毒最長潛伏期28日立例咁講嘅，咁啊規例實施1星期啦。政府總共巡查咗咧就係餐飲業處所咧就係25,430次，發出1,381次勸喻嘅，咁但係就報章就講到咧就係零檢控啦。咁啊廣大傳染及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就指出，一直就建議規例限制食肆只能夠提供外賣的服務，認為就越快斬斷全這個社區的傳播鏈就越好，對於恢復商業活動其實更加有利。如果措施一直都是拖拉的話，對中小企造成一個傷害會更加大，他估計有關的法例需要就延長，政府需要就果斷去到實施咧，就係呢一個嘅執法噶，否則啊，好難咧就斬斷社區嘅傳播鏈咁講。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噶。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就轉睇下《星島日報》啦。 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继续关心下汇控嘅小股东啊。咁啊，内文讲到咧，就汇丰控股取消派息之后嘅风波仍然系未平息嘅。咁汇丰小股东权益大联盟咧，寻日就召开咗记者会啊，就话咧现时已经系联络超过系3000名实名股东。涉及已經發行股份咧，係總數量係接近咧2%嘅，總市值咧超過100億元。咁呢個聯盟咧，佢哋對於召集5%股份嘅股東咧，亦都好有信心，並且提出咧保留以股代息、董事減薪以及咧停發蒲金等等嘅要求。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就反问啦，香港金管局是否可借鉴英国嘅做法，指令银行嘅香港子公司咧就唔好派息俾母公司咧？咁呢个反问嚟嘅。嗱，呢个联盟表示咧，召集嘅股东咧包括有机构投资者啦、家族信托啦、专业投资者啦，以及系一众小股东嘅，其中最大持份者系持有市值超过5億元嘅股份。他们又强调呢，汇控作为呢恒指三大权重股之一，咁其除净对股价造成的效果是将直接影响恒生指数的表现，亦都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联盟建议呢就汇控保留以股代息的选项，咁高层薪酬作出调整，以及呢委任本港小股东代表呢入董事局的。咁講到啲小股東啦，咁啊呢一個嘅聯盟咧，尋日就邀請咗有小股東參與嗰個新聞發布會嘅，有兩位股東咧就未講到幾句啫，就已經聲淚俱下啦，一同哭訴咧，匯控宣布股息安排，並且除淨之後又唔派息，實在咧就係不講誠信，更加係欺騙股東咁講。至於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咧，佢亦都批評呢個匯控嘅做法咧，令小股東係蒙受巨大損失，要求政府咧代為向匯控爭取權益。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劉怡翔咧，佢表示啊，匯控總部咧喺英國倫敦，佢哋需要考慮咧係英倫銀行同當地監管機構嘅要求。本港金管局同證監會咧就不時同呢個海外嘅對口單位聯絡。但系咧就不作公开评论对呢件事吓，咁呢个嚟自今天咧就系《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咁啊再睇一睇咧今日《东方日报》嘅港文啊，标题咧就话啦，两用大升工去袭警罪成，欧乐轩咧4月24日判刑啊。去年7月8日旺角警民冲突期间咧，时任立法会议员嘅欧乐轩咧就被指用大声公三度敲打一名警员嘅长盾，以及咧系用大声公讲话咧，以致到一名警司嘅右耳系受损嘅。咁欧乐轩咧被控两项袭警罪，案件咧经过审讯之后咧，就住首项控罪，裁判官就话啦。虽然关志豪咧就冇喺呢一个口供纸上面咧写住惊等等嘅字眼，咁啊另外咧，但系喺呢一个嘅盾牌后被打之后咧，咁啊即时咧系捉紧盾牌，充分咧系反映咗佢嘅忧虑噶。而从被告嘅语气、神情等等咧，亦都显示到被告咧系有意识呢个嘅行为咧，令到事主感到忧虑。咁啊，此外，对于辩方指咧，被告系想透过敲打盾牌同警方交涉，要求警方停止执行职务，裁判官就认为啦，被告咧清楚知道咧，企喺首排嘅事主咧，只系听从上级嘅指示，根本咧系冇权影响警方嘅行动噶。就住第二项嘅控罪，裁判官就话啦，高振邦事发嘅时候咧，曾经多次警告，要求欧乐轩咧唔好再用扬声器咧朝住佢嘅耳边说话。期间咧试图用手拨开，不过咧被告系仍然继续噶，并且话啦，点解唔可以嘈？我系有权嘈噶。裁判官就认为啦，被告唔可能咧系真诚咁相信佢嘅行为系获得允许，而且咧从片段当中显示，涉事嘅扬声器咧嘅声响咧系刺耳，同警司嘅耳部相距咧只不过系一个手臂位置，属于近距离啊。而长时间俾人朝住耳边讲话咧，系会造成不适嘅。 辩方就求情话啦，事发当日咧，被告得知旺角发生冲突，为咗履行议员嘅职责咧，就谂住借其身份咧作桥梁，就去同警方沟通嘅，于是就赶赴现场，目的咧系想淡化事件，令到市民离开。不过其后咧，现场情况越见混乱啦，被告情绪都变得激动啦。辩方就话啦，被告咧已经深切反省，咁啊睇下，希望法庭咧能够以社会服务令咧或者系罚款处理嘅。呢一个咧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Papi， 再睇下嚟自《经济日报》方面啦。咁啊，讲到香港啊，熊猫咧都有好消息咯。咁啊，盈盈同埋乐乐咧就努力九年啦。咁啊，《经济日报》就话到啦，终于咧就自然交配啦。乐明亦都提到啊，因应住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啦，咁啊正在休管嘅海洋公园啦，寻日传来好消息，原来嘅大熊猫盈盈乐乐首次就成功自然交配，希望今年就带来添丁的好消息，看看可不可以帮世界冲起一下，不只是香港了。公应都说到，自今年三月下旬开始，盈盈开始就是用更多的时间嬉水，即是玩水，而乐乐就在他的栖息环境底下就留下气味做一些标记。有关的行为和大熊猫普遍每一年一次在三至五月期间发生的一个发情期就吻合的。加上盈盈的荷尔蒙水平有所变化，公园的兽医和护理团队确认两只大熊猫已经进入了今年的繁殖期，密切就观察着两只大熊猫身体上的行为变化情况等等。并且昨日早上的时候发情高峰期的时候给予他们自然交配的机会。公園都表示，雄性和雌性的大熊貓分別在7歲以及5歲開始就性成熟，他們自然交配受孕機會較人工受孕為高，而大熊貓的懷孕期長達72至324天不等，要在這個胎兒出生之前值得關注，胎兒出生之前14至17天才可以透過超聲波確認是否真正懷孕，即是要每一天都密切監察著，看這個喜訊會不會降临啦。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二人唱作组合友子继续有歌曲来到香港，由北川悠人作曲填词，洋溢住民谣风格的音乐作品，所描述的背景就是1998年他们第一次在市谷开演唱会公园报道剧场的情况。由现在回望回过去的心情可以说是百般滋味，利用这种感觉写了一首抒情的作品《友子公园报道》。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柚子》《柚子》《公园报道》。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嚟到呢个时候，我哋要请埋华梅姐出嚟咯。早晨，华梅姐。 早晨。 Good morning 啊 ，Barbie 同埋小白，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好啊，早晨啦、啊。 早晨。 啊，我好中意头先咧，阿小白咧，你喺呢一个新闻报章嗰度啊， 新闻报章。 你嘅外语歌推介我。我都中意嘅， 好多地方值得人中意啊！ 咁就好啦。 咁但系咧，我更加想讲咧，头先听到你讲话啊，海洋公园嗰一对嘅大熊猫咧，就有机会 可能会有个 B B 啊， 系啊，盈盈乐乐啊， 好开心啊！咁其实咧，呢件事咧，我又咁谂喎，吓咁耐以嚟咧，佢哋都冇话自然交配到啊。咁而家喺咧闭馆嘅时候咧，带来一个好消息，佢哋自然交配到啦。咁系嘅， 比咗你成日俾人眼望望，你点样自然交配呢？ 系啦， 系咪人同此心啦？咁即系可想而知咧，即系有啲嘢系真系要闩埋门先可以发生噶。 系啊，不过佢哋估唔到啦。嗱，闩埋门之后咧，原来有个摄影机影住啊，话梅姐。 咁嗰啲咪即系等于你即系成年人嘅世界都好多偷拍，系咪？ 系嘅，系嘅。 嗰啲就另外一种事情啦，嗰啲系。即系都系牵涉可能系罪行嚟噶，你偷拍人哋系咪？好啦，咁啊 ，anyway 啦，咁呢一对嘅大熊猫，希望佢哋真系好事近啦，会有添丁咯，嗬。 啱 咁但系啦，我哋咧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啦，可能啦都会有啦一啲嘅夫妻啊，或者系男女朋友啊，固定嘅男女朋友咧，唔知道会唔会有呢一种嘅忧虑啊？咁啊，小白同埋阿 Barbie 咧都系已婚人士啦。 嗯， 有冇谂过咧？有啲朋友可能会咁样忧虑啊？喺你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仲有冇亲密关系呢？可唔可以有亲密关系呢？咁嗱，咁呢个咧真系我哋不能够排除啦。有人咧系会有啲咁嘅忧虑，或者会咁样思考事情啊吓。咁又真系嗱，有一啲嘅性治疗师咧，佢都咧就住有一啲咁样嘅个案啦，一啲咁嘅疑虑啦，都有发表下佢哋嘅意见嘅。 嗯， 咁大家可以听下啦，或者参考下啦，睇下有冇需要或者啱唔啱自己嘅谂法啦。咁当然啦，性治疗师都讲到呢，如果呢系大家呢本身呢呢对夫妇先讲啦吓，大家都系冇确诊啊，大家都系阴性啊，即系冇话系受到呢个病毒感染啊等等。咁你正常嘅夫妻嘅关系呢，咁系可以保持啦，系咪？咁但系有啲朋友会话啦，日常生活我哋而家成日都咧戴住口罩啊，咁譬如咧男女朋友啊夫妻戴住口罩可唔可以嘴啊，戴住口罩咁梗系唔好啦，系咪？ 飞吻咯， 又或者可唔可以拥抱啊？咁啦，在呢啲专业人士嚟讲啦，包括啲性治疗师啊，或者系啲医学界朋友都话咧，喺咁嘅情况下，你戴住口罩真系不适宜嘅。 嗯， 点解啊？都有啲根据、啊。我不论你系有病毒冇，定系有定系冇好啦吓。咁、咧，你如果要隔住嘅口罩嚟到锡锡咁样。你可能啲口水整湿个口罩嘛，整湿咗嗰个口罩咪废噶啦，系咪？咁冇用噶啦嘛。咁同时咧，口罩咧我嚟做咩咧？如果我系本身咧冇事嘅人，咁我戴住口罩就我嚟防止咧嗰啲病毒咧进入我身体嘛。咁即系话有机会咧，我口罩外面咧其实沾染咗好多咧污糟嘢啊、细菌啊、病毒咩都好。咁所以你就戴住口罩嘅时候呢，你做啲亲密嘅动作啊，近距离嘅接触呢，咁其实有机会咪将你嗰个口罩面上面嗰啲污糟嘢咪嗨咗落人度啦。咁所以呢就唔建议做啦。咁你话哎呀咁弊啦，咁喺呢一个疫情之下，我哋啊系咪真係会令到呢夫妻间冇晒啲亲密嘅行为啊，亲密嘅关系接触咁。会疏远或者是减淡我哋嘅感情啊咁，嗱咁你又唔好咁谂喎，因为咧啲专家都话咧，其实咧一对男女夫妻佢哋嘅感情系咪好呢，就唔系净系单靠喺呢个亲密行为啊肉体上嘅，心灵都好紧要噶嘛。 咁梗系啦。 所以咧，应该咧趁而家咧，可能大家多咗时间留喺屋企相处咧，就可以咧。增进大家咧嗰个心灵沟通啦，多啲咧去了解一下大家嘅内心世界，咁咧会增进大家的感情噶。 收到。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亲密关系要保持。心灵比肉体就更适宜啊！ 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路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四期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大榄上斜。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挤塞，龙尾在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现在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郑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Chu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隔晚美股咧都升得几凌厉下，今日有冇机会咧大市港股再上翻去啲高啲嘅水平啊？ 系啊，睇翻美股咧，寻日咧就做得相当之好啦，咁导致咧寻日收市嘅时候咧就升超过1600点啊，咁睇嚟港股咧今日咧都有机会咧承接翻美股嘅升势啦。咁睇翻咧，咁大家咧主要咧都系憧憬住咧油组啦，同埋民油咧将会咧举行翻呢个视频会议啦。咁大家都憧憬住咧俄罗斯同沙特咧好快咧就会就石油减产咧达成协议啦。咁都利好翻投资气氛啦。不过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啦，英国首相约翰逊咧嘅病情恶化啦，咁而家咧就入咗深切治疗部嘅。咁可能短线咧对于榜会嚟讲咧都可能带嚟啲一啲影響啦，咁呢啲都會影響翻個投資氣氛啦。咁走勢上咧，琴日咧就係高開高走啦，咁收市嘅時候咧都升超過500点嘅，咁上翻去20天線啦。咁但係睇到主板成交金額咧就略為少咗少少啦，咁咧就去到咧870亿左右啦。咁可能咧都臨近復活節假期咧，都會影響翻咧大家嘅入市意欲啦。咁所以走勢上嚟講咧，今個星期咧有機會咧受制於咧24000呢個關口咯。 咁踏入四月咧，咁散股民咧都会问下股份嘅。咁琴日听咗个电话咧，李先生咁问只比亚迪电子啊吓285咁样14元买入嘅。咁佢问指示止赚位啦。咁无独有偶，琴日咧信宇光学同埋比亚迪电子咧都升得几靓仔下。咁比亚迪电子咧升咗9% 吓，咁亦都上翻去佢14元买嘅家乡啦，大概接近嘅位置啦，咁样咁。Chuy 你覺得呢只股份李生應該點去操作呢？ 係啊，比亞迪電子咧，尋日咧就活同咧一眾嘅手機設備股做好啦。咁主要都係市場預期翻咧，蘋果嘅新機咧有機會隨時推出翻啦。咁意味住咧手機產業鏈 咧，其實都係正在咧不斷喺度復產緊啦。咁加上咧，之前都有傳聞話咧，蘋果咧已經同中國嘅比亞迪集團咧簽訂咗生產合約啦，咁擴大翻咧個生產規模，加快呢個生產速度啦。咁但係暫時咧就未知咧，比亞迪咧會係蘋果代工咧邊一啲產品啦。咁同埋內地5G 已經進入咗商用時代啦。咁相信咧大家咧個換機需求咧都會加快啦。咁都對手機訂單嚟講咧都有個正面作用喺度啦。咁睇翻咧，李生咧就係喺14蚊買啦。咁尋日一棍上翻去250天線咧，其實同買入價咧已經都相當接近嘅啦。咁同埋其他走勢指標上咧都顯示一個繼續向好嘅情況啦。咁相信咧都唔難咧上翻買入價噶啦。咁第一個目標價咧可以定翻16蚊啦。咁但係若然咧跌穿咗11.5咧，可能咧就要先行考慮止蝕離場先咯。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經理黃志偉 Chew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Chew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啩。唔該 Chewy， 拜拜。 唔该晒欧，同埋唔该晒 Chewy 啊！咁啊，可以听众打电话上嚟1872388 ，Bobby。 冇错，今日咧神哥 Morning Call 咧就有一个吉位啊！今日咧4月7日啦，星期二啊！咁有冇啲乜嘢点唱？无论系生日嘅祝福啦，或者系为我哋系啦，所有抗疫期间大家同心打气咧，都系可以嘅。 最好啊，一个机会把握咧，就可以帮我哋医护人员打气啦，系咪？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嚟到星期二，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咧，而家咧就有彭仔程振彭响树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我哋咧喺呢个时间咧，通常都会同我哋倾下偈嘅李嘉仁医生嘅。早晨，李医生。 早晨咧 ，今朝早咧，咦，有啲乜嘢嘅呢个同医学方面有关嘅知识，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样，或者经验分享一下先。 朝头早啦，好多时候咧就未开声， 系 清下嘅喉咙咧。 嗯， 但系而家有一个名词喎， 乜嘢 ？London throat， 哦， 伦敦喉咙啊。 哦，系点啊？ 伦敦喉咙系乜嘢咧？但呢个名词咧。就是英國倫敦 King's College 英皇學院有個科學家創出嚟。咁啊，點解咧？我哋話好多時候以前咧，細路仔睇起啊，倫敦好多霧啊，咁諸如此類。咁啊，而家就少霧咗噶。咁但係呢啲霧咧，令到個人好似好唔舒服啊，喉嚨啊可以咳啊，咁樣好似有啲鼻聲啊嗰啲咁樣，係咪呢個城市？特有之點處呢？ 是不是就是倫敦呢？是這樣的呢？ 不是，因為他呢就做了個研究 了。 嗯，在倫敦呢是很多個即所謂因為啲人想話啲車唔好開得咁快呢，就好在有啲崩爬啦，即係路面有啲障礙啊，嘣一聲嗰啲，即係路面嗰啲減速嘅阻碍物嗰啲啊，路面嗰啲 系，即系拱起少少，拱起嗰啲啊嘛， 系啦，叫咩英文就 路博啊， 吓 又冇咁高啊吓，即系又唔系行人路嗰啲路博咁高啊吓， 系就叫泵屎啦，系好啦，咁啊，但系系啊，系好阻到啊，但系有冇健康有冇影响咧？嗱，咁佢就研究啦，嗱，因为车。突然间，哇！嗰度突然间高咗，咁佢就立刻踩个 brake 啦。踩 brake 收油， 一声收油过咗之后，又踩油啦。即系一停一踩， 又一啖油。 系啦，有啲嘢会飞出嚟嘅。 系 系啦，有啲因为呢啲所有喺嗰个呢个 brake 嗰个pad 啊，即系嗰啲咁嘅brake 皮啦，胎啦。咁同時咧，一踩油咧，有多啲廢氣走出嚟啦。咁喺呢啲咁嘅過程，一停一開咧，就好多微粒咧就走出嚟噶。 仲衰啊！原來 係啦，啲微粒走出嚟咧，好啲係金屬嘅微粒嚟噶。呢啲微粒咧，原來咧會影響我哋身體嗰啲免疫細胞喎。咁佢咧就點做咧？就去揾到。好多試呢個 brake 皮 brake 即係嗰啲咁嘅工廠， 喂，你俾啲微粒我啦咁樣。啊，又話啲踩油咧，就有譬如有柴油車咧，就有啲噴氣嘅出嚟咧。嗱，咁佢呢啲咁嘅微粒咧，佢就試乜嘢咧？試我哋身體入邊有啲細胞、血液入邊咧，就叫做巨細細胞，好大粒，專係食啲唔好嘢嘅細胞。咁如果有呢啲咁樣嘅金屬微粒啊，咁樣咧，呢啲咁嘅巨細細胞咧，本來咧佢哋應該一見到呢個病菌咧，佢就食咗佢噶。但係好得意喎，如果有呢啲咁嘅微粒咧，佢哋冇咁叻噶喎，佢哋嘅功力就低咗噶。 哦，係啊。 是啊，即是这些微粒呢就影响我们身体这些抵抗病菌的细胞的功能的。 嗯。 那除非呢我们呢就是要加了些什么呢，有些东西呢，譬如我们加了有些化学东西，令到即是黐住这些金属微粒呢，这样他们的功能才是正常的。 哇，是这么复杂的。 是很复杂的。即是说总而言之呢，一有呢啲金属微粒咧，呢啲巨细细胞咧嘅功能就少咗噶，我哋人嘅抵抗力就低咗噶。 哦，咁、啊、样， 所以 我哋打唔到仗噶咯，身体里边 系啦，冇咁叻噶。所以一个车嘅踩 brake 啊，又踩翻油咧，原来咧系可以释放出咁样诶呢啲咁嘅金属微粒，令到我哋嘅抵抗力差咗噶。 哦，哇！咁呢一个研究应该都好耐以前噶啦，系咪啊？ 诶，唔系啊，都系最近的。 最近噶啦。 系啦，咁啊，有人咧就睇咗呢啲报告啦，咁啊建议啦，喂，我哋唔要呢啲咁样嘅减速器啊， 系 可唔可以啊？ 喺路面上面嗰啲， 系譬如喺呢啲咁嘅危险路段咧，一小时都系20mph 啦，一小时减速啦，啊，本来就系、是。三十嘅減到去二十啦， 限佢車速， 限車都好慢噶啦、嗯，但系行到好慢咧，好坦白講，好辛苦嘅。 可能喺翻一啲屋苑裏邊嗰啲私人路段就需要咁慢 啦。係啦，要好慢咧，即係又係一個大都市咧，點搞咧？嚇、啊，好多個路段都係咁樣咧、一句又係塞車， 係 係一塞車咧，又係好多人好。好笨啊，好心急啊，嗰啲又唔掂，点样好咧？即系呢个系头痛嘅问题。 即系有排搞啊！即系唔系净系呢个伦敦个城市添、啊？呢、這个全世界 系即系有伦敦佢哋咁试出嚟咧，咁叫 London Fruit 咁解啦。啊，好啦，咁啊，另外咧又系有个研究咧，又好得意嘅。彭仔中唔中意食嗰啲朱古力巴咁嘅 chocolate bar 啊？ 一时时咯， 一时时啦，好啦， 系能量棒嗰啲咁啊？ 能量棒有啲能量棒咧、啊，能量棒咧，即系其实俾翻啲能量你嘅啫， 系、 一定有卡路里 高热量咯、 高热量啦，咁啊有人试过啦。嗱，譬如一个细细地嘅呢啲咁嘅能量棒咧，佢哋做出嚟咧就229個卡路里，一個細細地一個巴。咁啊，佢哋建議啦，嗱，你唔不知不覺食完一個又一個咁樣，好味道啊嘛。咁啊，有幾多卡路里？你要做幾多運動先走去咧？譬如229個卡路里，細細地一個巴咧，你要行42分鐘，或者走22分鐘咧， 即係跑 消耗呢啲嘢。 係 啊。咁啊，大 即 系 接近半个钟噶咯，排 到。你有冇啲咁嘅时间咧？ 仲系咁食？ 系啊，仲系咁食，食两个三个就已经就系、是、啊， 哇， 你真系 不得了 啦！咁啊，佢哋想啊，如果我哋将呢啲咁样嘅能量要点消耗咧， 系 写埋喺个包装度。 哦， 吓229，喂，你要行42分钟。或者走22分钟喎、咁你仲食唔食？你食几多咧？咁样 即系究竟系爱嚟警惕人啦、啊，定系爱嚟提醒人噶？ 啊，两样都有，两样都有。 有啲似啲烟包咁、啊， 即 系嗰啲香烟啊，所谓香烟个盒度。 系，所以呢啲啊见仁见智啦。你有个制造商啊，梗系唔系好中意啦。你见到之后当堂本来就拎起咗啦、又放翻低佢，系咪啊？即系你 直唔系，因为佢有标榜系健康噶嘛，本应系 即系诸如此类啦，即系唔系净系能量棒， 又或者朱古力啊，諸如此類，一樣嘅啫。啊，都系咁写。 咁啊系啊，如果系啊，应该一视同仁，就各样产品咧都应该有一个咁嘅指示嗬。 系啦，冇错。 咁啊，公道啦。 系啦，咁啊，另外又有个几啲研究啦。 系 喺外国咧，好多人咧就好想生仔啦、 哦， 啊，生 B B 啦咁样。但系咦，似乎又系唔系几好啊个能量，即系生唔。到啊，会唔会有啲咩补充嘢可以食咗、 嗯、 啊？即系可以生 B B 好啲啊？咁样咧，咁、 哦、 啊， 外国噶 喺外国噶，咁、 哦、 啊，我谂香港就较为少啲啦。咁啊，食六个月啊，各位男士咧、 哦， 每日就食五个 M G 叶酸，另外咧30 M G 咧就系嗰啲锌嘅锌。 哦，系 啊，好啦。咁係咁食嘅，咁希望呢就會可以令到嗰啲精子好啲啊，叻啲啊， 活躍啲啊，咁 活躍啲啦、 有啲似奶粉嗰啲成分咁樣、 好啦， 有陣時聽賣奶粉嗰啲廣告都有呢啲成分 咁。嗱，咁啊呢個唔同，呢啲係成年男士啊。咁佢哋有一個研究呢，做過2300個一对夫妇，2300对，咁啊睇睇会唔会真系咁样食叶酸啊，或者食锌啊就会好啲。因为咧嗱，叶酸咧通常我哋时时讲咧、就系、是、孕妇啊去食噶，避免咧呢个 B B 咧减少呢、這个先天嘅唔正常嘅。咁而系男士去食噶，好啦。咁喺呢個對於呢兩隻咁啊補充劑，對於男士嘅精子有冇作用咧？ 係咯。 咁啊做咗六個月咧，就發覺冇乜用。 哦，冇乜用， 都係冇乜用。 但有冇壞處咧？ 有，唔係叫壞處，有咩唔舒服咧？食咗六個月咧，佢哋嘅腸胃咧就唔係好舒服啦。 哦， 係啦。咁所以話呢個研究咧都可以。初步都睇到係冇乜用啦、所以咧都係老實講，好多嘢咧、城市咧要靠天嘅，係你有咁嘅心但係再咁食呢啲咁嘅補充劑咧、就冇乜大用啊，所以話咧，唔使即係有陣時咧就唔好話咁痛苦。唔使咁驚，順其自然咧。 成日都聽啲朋友講都話，呢個仔女咧都係由上天咧嘅禮物嚟嘅賜予，咁啊即係係啦，咁睇下上天幾時送呢一個小禮物俾你啦，嚇、就唔好急啦嚇。 係啦，所以成日講我見到。哎呀，即系生咗出嚟嘅闹啲小朋友、 哦， 哎呀，真系生个叉烧生个好过你，哎、其实唔系好，即系唔系好啱噶，我觉得。 而家都冇乜人讲呢句咯，应该都我哋上一代嘅就讲呢句就多咯，哎、真系。而家金菠萝啊，个个都话啊， 彭仔有冇做过叉烧啊？ 吓，我做一嚿饭添啦，搭埋有饭噶叉烧饭啊，李医生。好啦，咁我哋今朝倾到呢度先啦，咁、 okay, 下个礼拜咧再有李嘉仁医生啦喺度，晨光第一线同我哋倾偈嘅。 O K， 好啊， 拜 拜。 次次见你，我也会被幸福遗留。个个也劝我放弃浪漫的念头。朝朝镜我也似只被漠视怪兽。笑笑喊喊也要我寂寞为寂寞伴奏。辗转多少个秋，望向星空，最美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面容，谁爱失踪，谁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东。找不到他芳踪，四处跌破，去到了落闸的时候，欠缺配偶，我却要独自街上流。 钟，每半分钟摸不到那念头。 一首嘅作品啊，佢哋系嚟自 One Promise 嘅歌曲，叫做《寂寞的怪兽》。咁呢段时间，大家就可能要做多啲隔离嘅措施啦，系咪？头先何丽医生话斋，最紧就干净，咁啊。好紧要嘅，最紧要 keep 住大家嘅卫生啊！咁啊，寂寞嘅时候唔紧要，除咗听收音机之外咧，仲可以睇埋港台电视31噶。 晨光追踪31。 哇，好快吓、啊，同阿李嘉仁医生倾完偈冇耐啫，转个头咧，彭仔程振鹏继续喺呢一个晨光第一线咧，就打个电话俾阿刘畅，同阿畅倾下今晚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先。早晨，阿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系咧，今晚啊星期二晚啦，有咩节目啊？ 今晚咧逢星期二晚都有噶啦，夜晚8点有10:31啦。 系。今晚有咩主题知道冇？ 知道嘅，今晚嘅主题咧就相对咧比起之前嘅10:31咧就轻松一啲嘅。 系 系啦，平时10:31都比较 系啊， 震行晒个马咁样噶嘛。 唔系咯，唔爆炸嗰啲都唔讲咁样。 系啦，今日就比较轻松啲。今日咧有个专题啊，就 系 讲咧有关于嗰啲桌上游戏啊，嗰啲 board game 啊。 哦。即係大家捉棋，以至到捉棋都算係噶嘛，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 啊，係咁啊，即係大家呢輪可能喺屋企多嘅時候咧，即係屋企人咧都可以考慮一下玩一下呢一啲咧傳統遊戲喎、啊。 嗯，冇錯啦。嗱，咁原來咧都有一啲桌上遊戲咧，即係係可以咧幫到嗰啲社工手啊，係一個工具、哦、輔導嘅工具嚟嘅。 喺情緒上 係幫嗰啲隱蔽青年可以咧、 哦、 認識自己，同埋令到佢哋咧可以認識個世界多啲嘅。 嚇、哦、咁有意義？ 係啦，咁但係而家疫情爆發咗嘛，咁、 嗯、 即係一齊聚集。即係玩桌上遊戲，分分鐘多過四個人嘅話、 嗯。哦，咁睇下你喺邊度啦，你喺公眾地方嘅唔得啦。 咁啊，咁咧今晚咧就請咗一位咧曾經嘅隱蔽青年。 嗯。 咁咧佢就分享下佢當初點樣透過呢個桌上遊戲重投社會啊。 嗯。 咁但係又有請到一啲社工翻嚟咧，同大家分享下咧，喺而家疫情底下咧，又點樣可以即係疫情底下好多人都有好多情緒噶嘛？點樣可以用桌上遊戲幫到大家去舒壓呢？ 嗯，好，咁我可以留意住今晚咧就4:31係8点嘅， 8点冇錯。 好，咁啊8点半啦，日常8点半有咩嘅內容啊？今晚？ 今晚日常8点半咧有一位中醫師啊、 嗯， 就教大家去煲呢個潤肺利喉嘅湯水啊、哦。 哇，咁啊！ 系啦， 咁啊要诶攞定啲，可能分分钟需唔需要抄低嗰啲食谱先得？ 但系大家上网可以睇翻噶， 系咪啊？ 系啦， 咁就好啦。 咁啊，即系呢个时候咧，即系大家都 汤水好紧要啊， 汤水好紧要啦。 你够唔够啊？啲汤水，我唔系好熟你啊，我唔知道你咩家庭背景啊。 还可以嘅，即系还可以嘅，即系太太同埋妈妈都有嘅。 哎呀，你真系好幸福诶、啊！ 系，即系还可以。 你要关心下我呢啲独居长者先得噶。 讲到我好似好晒命咁，忽然之间 系啊，我就好阴公咁系咪？ 诶、哎，可以帮衬嘅。 哦，点样咧？ 即系上网啊，有啲铺头，诶，唔好讲，冇卖，冇卖。 哦，你而家介绍我啊？ 系系系，冇介绍，冇讲呢啲嘢住。 你估我唔识煲咩？我睇完今晚嘅日常8点半，我咪识煲咯。 系咁，但系即系今晚介绍日常8点半，好多朋友在家工作啊嘛，咁、 哦、 就有时间煲嘛，朋友，你应该比较忙碌啲。 我都可以work from home 噶。 哦，咁。 系 咁啊！咁今晚学即系上一齐去睇日常8点半，学翻两道散手啦， 冇问题啦。 系啦，咁啊，煲完汤水之后，吓紧接住今晚9点半啦，咁啊又一飞冲天啦。 哦，飞去边啊？ 今晚咧就飞越大西洋啊！ 系 咁啊，继上集啦，上一集就讲到有位航天员啦，首次成功喺1927年成功飞越咗大西洋，咁啊。當時咧就全世界人都好 high 啦，因為第一次人類飛越大西洋嘛，咁、 嗯、 就令到好多人咧都覺得呢一件事咧好趨之若鶩啊， 嗯、 就啟發咗好多人都會咁做啊，包括邊位呢、嗯、包括《小王子》嗰位作者啊， 聖 修伯里，冇錯啦， 係啊， 係、 哦、 啦，即係佢都深受感動咁啊，去一齊去飛越大西洋啦，咁、 嗯、 另外又到咗1931年咧，咁就有另一位咧好資深嘅飛行員， 嗯、 首次咧可以環球世界飛行飞行一个圈啊，咁、 嗯、 啊、哦、用咗8日噶，原来都要， 唔使唔系80日，佢 8日 咋， 系啦， 一个圈啊， 一句圈啦，咁啊又啟發到另一位當時嘅億萬富翁咧，侯活曉智啊，又做咗呢一件事，就用更少嘅時間。呢、這個侯活曉智就係後來咧，我唔知道早幾年彭爺你有冇睇一套電影啊？ 點啊？ 就係、是、啊、有一套叫《娛樂大亨》嘅電影，就係呢一個角色啦、 哦， 就係、是、啊迪卡比奧做嘅。 哦，就係、是、嗰套。 係啦，就係、是、嗰套，就係、是、嗰個人啦。咁如果今晚大家想睇下呢啲人嘅真人係點樣嘅咧，咁今晚要欣賞一下一飛沖天啦。 好嘅，咁啊多謝曬劉暢介紹下，今晚都係啲港台電視31嘅節目內容嚟嘅，希望啱你嘅口味啦嚇。咁、啊，多謝阿暢，聽日先再傾過，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感染新型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病情恶化，正在接受深切治疗。55岁的约翰逊在上个月26日确诊，首相府发表声明说，约翰逊因为持续出现病征，在当地星期日傍晚入院，但在当地星期一下午病情转差，按医疗团队的建议转入深切治疗。首相府话，约翰逊现时意识仍然清醒。有英国传媒报道，院方有向约翰逊提供氧气。约翰逊已经指示外相蓝韬文在必要时代理他的职务。蓝韬文话，整个政府团队都抱有强劲的信念，将会继续按约翰逊的指示工作，一同带领整个国家面对新型肺炎疫情的挑战。蓝韬文说，约翰逊在圣多玛医院获得悉心的护理，他感谢全国医护人员努力照顾所有染病的民众。美国超过36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0000人死亡。疫情重灾区纽约州超过130000人确诊，4700多人死亡。州长葛毛说，当地死亡率连续两日保持稳定，疫情有稍微减弱的迹象，显示保持社交距离等的措施正在奏效。葛毛强调，现时未是松懈的时候，放宽限制是太早和错误，下令将违反禁令人士的罚款增至$1000，又要求学校和非必要企业再关闭多3个星期。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希望今个月底可以解除社交限制，又说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将会开始使用医疗船接收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美国不满中国囤积大量医疗装备，不准有关的物品出口，美方正是考虑向北京政府采取法律行动。纽约邮报引述白宫官员消息报道，两间是中国设有厂房的医疗用品生产公司向美国官员投诉，中国政府禁止他们将生产的 N95 口罩和手套等的医疗装备出口，并以批发价购入所有的产品。报道又说，中国在1月24日至2月29日在全球各地包括欧盟国家大幅进口超过20亿个口罩，以及超过2500件保护衣。特朗普竞选委员会一名高级法律顾问说，在全球疫情严峻下，中国有预谋操控保护装备，指控北京的行为等同谋杀，正是考虑透过联合国或者欧洲人权法庭采取法律行动。翻嚟本港，警方拘捕一名34岁男子，指佢涉嫌同油麻地近期发生的多宗爆窃案有关。警方话，2月至今，油麻地、旺角、深水埗同葵涌等地发生16宗爆窃案，涉及失窃的财物达到20万元。凌晨大约3点半，在油麻地调查期间，在弥敦道525号的大厦截查一名可疑男子，并检获2张属于他人的身份证、3张属于他人的银行卡，以及是铁笔、螺丝批、士巴拿等的爆窃工具。警方以涉嫌爆窃、盗窃、外出时藏有盗窃工具、藏有他人身份证和未能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拘捕该名男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 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79点，升234点，总成交金额91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4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5点，升1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康希诺生物149.9跌7.9，腾讯控股385.6升4.2，美团点评96.2升1.75，友邦保险71.85升1蚊，银河娱乐系44蚊升1.15，小米集团10.66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9.02，瑞士法郎0.978，澳元0.611，加元1.411，新西兰元0.595，人民币7.088，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8。日经平均指数报19,004点，升428点。港金现价报15,38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1.83美元，卖出1,66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油泥村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咧都系行车缓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啦，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屯门嘅叶旺路由于有水管急修工程啦，叶旺路来回方向近住天后路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叶旺路来回方向近住天后路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粉岭嘅安全街都系受工程影响，安全街近住荷利士科技中心一带咧都系要全线封闭噶。安全街近住荷利士科技中心一带都系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我近排学煮嘢食，知你鍾意食辣嘢，所以送支好嘢俾你嘅。 多谢喎，呢支係辣椒酱？ 係森巴辣椒酱。 好喎，我知道森巴辣椒酱係源自印尼爪哇岛，係会用辣椒、盐、醋同埋糖制成嘅辣酱。 其实森巴辣酱有好多变化，有啲会加咗芒果同甜酱油，果香甜味就会较重。有啲就加咗蝦醬，或者加啲炸花生，整出嚟嘅辣醬喺味道、質感都好唔同噶。 森巴辣醬唔止多變化，食法都有好多種，無論係配面食、米飯、湯、燉菜、肉類料理、雞蛋都得，仲可以用嚟點青芒果食添。 印尼天氣除咗熱，仲比較潮濕， 所以当地人喜欢吃些辣的食物来驱除湿气，增加食欲。所以在印尼每间餐厅的台面都会放一樽辣椒酱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时分 二台通识六十秒。 1930年代，飞行员林德伯格排除万难，飞越大西洋，自此商业航空发展蓬勃，空油运输亦不断扩展，甚至开辟南大西洋新航线。令飞机雄霸天空，但宁静舒适的飞船出现，对飞机的地位构成威胁。到底震耳欲聋的飞机怎样力保不失呢？一飞冲天之开拓新航线，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九点半钟过后的我的享乐时代啊，咁啊，今日啊，除咗系白元浩同芭比之外，喂，我哋梗系搵埋彭爷出嚟一齐饮饮食食啦。 好啊， 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 系咪一定系饮同食噶？ 就真系 今日系边个分享享乐嘅事情先？ 系芭比啊，系咪？ 芭比未必有得食噶。 哎呀，系系买啊！ 今日冇得你买，冇得你食添啊！ 哇，冇得你冇啖好食啊！你 好绝啊！ 冇啖好食噶啦！ 嗱，因为咧而家大家咧就唔好出街啦，即系食饭咧就尽量都留喺屋企啦，即系享受下。 系外卖啊，我而家 系咪啊？或者好似阿小白咁，会唔会多咗屋企嘅厨量下厨啊？ 都会喎、 哦，系咪咧？咁啊，即系可以增进下大家嘅感情啦。如果最煮得好食嘅话，加晒分添。 哇，真系讲得可圈可点啊！如果煮得好食嘅话， 系咯， 哇，唔好食咪斩煞气， 唔好食。我谂佢 啲家庭嘅吵闹啊， 佢应该唔够胆话唔好食嘅。 唔系我坦白嘅， 佢另外嗰半够胆话佢嗰啲唔好食咧。 系啊，到时又系嗌住架嗌交啊，阴公 未出现系咪？ 未啊，未出现啊。 唉，好啦， 唔会嘅，唔会出现嘅。你整得好食啲啦，唔该。 我会啊，放心，下次整埋俾大家食啊。 喂，好啊，好啊，好啊。嗱，咁今日讲呢个咧，就系其实就比较少遇到摩擦嘅问题嚟嘅。因为咧，即系近来咧，屋企啊实在太闷啦。即系无论系大人好或者细路好咧，咁你知大人咧，有时咧即系做嘢做得好闷啊，喺屋企咧，如果啲 work from home 嗰啲咧， 系， 又或者系咧长期都星期六日都冇得外出嘅啲人咧，咁就要谂。啲小点子喺屋企自己娱乐下自己啦，咁、 哦、 所以咧今日讲呢样嘢咧，其实大人或者细路或者系亲子又好，或者一家人都好咧、都可以做嘅。 哦，系游戏嚟噶。 都可以是一个游戏来的、 嗯。 最近呢因为我自己呢就尝试要去发掘一些小实验和小游戏呢、 哦、就上次那些什么彩虹糖啊。 类似这样的东西啦。不过今次这个呢是更简单。我相信呢大部分人呢家里都会有这个 marker 啦。 嗯。 哇花面。 marker 玩到很大我洗不甩。 我就是要是那些不可以洗得甩那些。 哇！ 因为如果洗得甩咧，你系做唔到呢个实验噶。咁另外咧就要准备翻几张嘅厨房纸。 吓、 啊，系 系啦，其实好简单噶咋。咁就系咧，其实你就将嗰个嘅图案用 marker 咧。嗱，首先你将个厨房纸要对接啦。 对接，通常一张四四方方咁噶啦。 嗯，系啦，咁你就幻想到嗱，接咗就个面啦，就冚住个底啦。 系，即系好似三角形咯，接对接咗。 嗱，你中意接三角好，长方形就好画啲嘅，我自己觉得。 哦，咁即系对接系长方形嘅。 系啦，咁然后咧，嗱，当你掀开个面。咁你就可以喺底嗰陣咧就畫唔同嘅圖案啦。 嗯， 喺底嗰陣畫。 系啦，咁你如果有颜色就更加好啦。咁如果唔系咧，就黑色都有啲线条可以勾画得到出嚟嘅。 画啲边类型图案咧？好细密嗰啲啊，定系大图案好啲咧？ 定系波纹咁样？ 其实系完全冇分别，你总之中意画乜都得。 哦， 系啦，咁然后咧，其实你就将嗰张厨房纸吸翻埋。咁照计咧，嗱，你张纸够厚嘅话咧，就应该面嗰阵就冇图案啦。底嗰陣就有圖案啦，甚至乎有顏色添啦。 嗯， 咁跟住咧，你可以喺屋企嘅洗手盆啦，或者係浴缸啦，又或者如果你唔中意嘅，如果你真係同小朋友一齊玩咧，可能你驚住會失控，你知啲細路好中意玩水噶嘛。咁、你就可以揾一個咧比較大少少嘅容器，即係比嗰張廚房紙大咧，一定要嚇。 係一個洗手一個盆膠盆咯， 係啦，膠盆仔或者膠兜都得嘅。我見過有啲人咧係揾啲餅乾罐嘅盒咧嚟裝水都得，因為其實都已經大過廚房紙嘅餅乾。 哦、因为你的厨房只是接埋嘛， 系啊，接埋咗就其实都不算很大啦吓，咁、啊、然后咧就装啲水，又不需要很多水噶，浸过张厨房纸就得噶啦， 使乜热水？ 轻轻都得啦， 系啊，少少啦，系啦、啊，就不需要噶啦，唔需要热水嘅、啊，冻水热水系冇分别嘅、 啊，嗯，即系水油水咁样， 系啦、啊，水油水啦，咁你就将嗰张厨房纸咧。摆喺水上面，咁、因为咧个水咧就会令到你张纸会湿噶嘛，咁佢、面嗰阵咧就会透到底嗰阵嗰啲花纹啦，同埋图案出嚟啦，系啦。咁呢一个咧，嗱呢个我点解会发现呢样嘢咧？就是、因为咧，我见到有人咧用呢个方法嚟表白啊。嗱、因为我头先讲就 系 下层 嗰啲啊， 系啦，下层有图案啫。咁你可以喺面嗰层写啲唔写啲噶嘛，例如系矮。加啲省略号又好，或者系 跟住就，但系究竟系一句咩物？ 系啦，系乜嘢 咧？ 咁样跟住浸落水就，哎，原来love you啊 咁样， 哇， 都唔系唔得嘅。 喂，呢招攞嚟做求婚都得、 啊。系啊，我成日见到有人用呢招嚟表白啊。 哇， 哦， 系啊，即系嗱，不过你知啦， 攞嚟表白，炒你。 喂，呢排 炒你，一摆落水嗰度就。 喂，阿彭爷，你可以谂下咧，即系有啲乜嘢分配嘅时候咧，每人抽张纸，面头冇嘢嘅，浸落水就知下底系咩啦。 咁样。哇！你真系当我好得闲喎，你真系啊，系咪神经病发作你？ 系啊， 系啊。 嗱，咁可以讲多一个咧，就系、是、另外一个咧，其实都系同可以用水玩嘅嘢有关嘅。呢一个咧，我自己咧同个女玩完之后咧，我忍唔住自己系咁玩嘅。咁就系咧，你可以攞啲有颜色嘅纸张。嗱，咁个纸张咧唔需要系太厚嘅。咁如果有手工纸，最好用手工纸啦，因为有颜色，自己唔使油啊嘛。咁如果你系即系啲白雪雪嘅环保纸啊，好咩都好。你都可以自己画啲花纹或者画啲图案咁样。嗱、咁呢一个咧就系首先你需要一张正方形嘅纸， 系。 咁然后咧就系将佢对接， 系、 再对接。 点样接法先？ 嗱，就系将佢接成一个长方形， 系。 然后 对接， 系啦，然后再将个长方形咧再对接变翻个细嘅正方形， 即系变咗好似摊开咧就四个细格咁样嘅正方形。 冇错啦，嗱，咁接完之后咧。你最好咧就将佢变成一个三角形啦，咁即系话佢再对接。嗱，头先讲咗话接长方形，长方形再对接变正方形，而家正方形再对接成一个三角形。 哦，明白。 系啦，咁然后咧你就再将嗰个三角形咧，嗱，你而家应该系会见到拎住一个三角形嘅尖尖啦，你就将其中一边嘅尖尖咧，沿住佢圆圆地剪圆圆地嘅角。 要剪，使乜剪圆圆地？我剪咗个角，佢已经系圆噶啦。 又剪咗个角，应该系掘嘅，即系都有角嘅。如果你咁打直剪嘅话，咁、但系最好就剪到佢圆圆地啦。咁、其实咧，阿彭 即系应该喺向里，即系嗰个尖端 开口嗰边，系啦， 就 剪咗佢。 向内剪一个圆形嘅开口，系咪？ 系啦，冇错。咁你剪咗佢啦，咁、 咁就即系剪甩咗个角噶 咯。系啦，就冇咗个角，冇错啦。咁然后就摊翻开咧，咁你就会呈现一个花形嘅纸啦。 哦，系啊。 嗯，咁然后咧，如果你将佢头先咪话剪咗个角咧，会圆圆地嘅。咁如果你中意剪尖都得嘅，冇所谓嘅。咁、咧，你就将佢突出嚟嗰啲嘅部分咧接起。咁原来咧。 你又是將它擺落水呢，它就會變成一個開花的景象。 欸，這裡有些跟不到添。 是。 怎樣將突出來的地方摺起，在哪裡突出來啊？ 因為呢剛才呢不是說剪，我當剪完咁啦，跟我講。 是啊。 那呢其實你攤返開張紙呢，自然就會是一個花形的圖案㗎啦。 喔，哦，所以它有一些圓圈位嗰邊呢是尖的。 是啦。咁如果你剪完就是圓圈位就會突出來啦。咁，如果剪尖就尖尖位突出來啦。咁你當是不同花的形狀啦。 在中间嘛，张纸的中间中心位嘛， 在张纸的侧边，即是在边边位。 哦，是侧边位，不是中间位。 是的，在边边位。那就将那些边边位，即是你当花瓣形的东西就向内接啦。 向内接。 是的，那么照计呢， 是屈曲还是接啊？ 接，就是接贴它那张纸咯。 哦， OK。 是的，总之覆晒入去啦。就变成了五角的了，已经一个五角的花瓣。 嗯， 是啦。那你如果刚才你这样剪呢，就照计应该是这样就会变成了一个八角形的了。 嗯， 因为你有八块花瓣的，刚才这样剪的话是。 是。 是啦。那于是乎呢，将它摆落水呢，它就会慢慢因为它水的渗透了张纸呢，就令到它中间本身你接触它的纸的部分呢，就会慢慢因为有水湿了的关系呢，就会慢慢绽开了。 咁拆开咗佢都係平放返呢，定係佢会屈曲咗啊？ 佢呢睇下你啲水有几多，同埋嗰朵花索得有几湿囉。 即係你其实係追求嗰个係佢係浸湿咗之后慢慢 开嗰个 本 来停 冚低咗嘅，接埋咗嘅，佢自己会摊返开，然之后反返出嚟嗰下啫，你想要。 冇错啦。冇错啦。 哦，即係唔係话最后佢会定咗落嚟好似一个花瓣咁样屈曲，就唔係嘅。 嗱，我自己呢就将嗰朵开咗之后嘅花呢，佢因为湿咗呢，咁佢个纸就会巢咗㗎啦嘛。同埋如果你晾返干咗呢，呢一种纸係厚身啲嘅，因为佢本身入面嗰啲纸质已经松化咗啦，那个组织。我就攞嚟俾个女做埋劳作添嘅。即係因为佢。你咪就咁黐做一幅画咯，即系将嗰啲湿咗但系擎干咗水嘅花贴咗落画纸度做一个劳作咁样咯。 哦，跟住再俾佢加工咁咯。 系啊，我再俾佢加工咯，再画其他嘢咯。 哦，咁就阿妈有阿妈玩前半 part 啦， 系啊， 又玩后半 part。 系啊，我个女都有睇住我将啲花抌落水开嗰下嘅。 啊，开花啊！ 系啊，其实几治愈嘅，你试下喺屋企冇嘢做嘅时候攞出嚟玩下 OK。 真系要几冇嘢做先得。咦，咁都好嘅。喂，有冇啲教学片段啊？ 有啊， 真係有教学片段啊。 係啊，我自己实验过一次啊。 哇，係你自己㗎嘛？ 係啊，係我个女嚟㗎。 有 copyright 啊，你。 係啊。 咁得啦。 你唔介意，我又唔介意，你摆出嚟俾大家研究下喎。 哦啊， 因为你就咁斋讲呢，虽然我哋想象力丰富啊，但都驚搞错咗啊。你諗下，头先我以为嗰个剪咗 开出嚟开入。 嗰位一摊返开呢係中间位，原来唔係，係外围嗰个边位先。 好啊，我转头摆上我哋二台个面书专页上面啦， 冇其他见到啲核突嘢噶嘛， 冇啦。 咁就最好啦， 大家揾下啦， 冇得你睇啊， 唔该晒。 嚟自呢一位嘅歌手，佢嘅名叫做星星 Rabbit 啊，歌曲嘅名字叫做 Show Me What You've Got。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剛才那首歌呢咁似啲电玩游戏主题曲呢啱啱跟住我哋个听众听其实应该啱喎。 问下佢先，系一个小朋友嚟过，海欣文，早晨。 早晨。 早晨啊，好斯文喎、 啊、 你。 系 呀、啊。你再打电话上嚟有啲乜嘢同我哋讲啊？ 想点唱婆婆生日。 哦、婆婆生日啊？ 系咪今日生日啊？ 系十号啊。 哦，十号、哦、即系星期五喎、 啊。几日后咯喎、啊，系咪啊？ 系啊， 系咪啊？有冇准备定啲乜嘢嘅方式同婆婆庆祝啊？系咪一齐住噶同婆婆？ 佢住我低几层咯、 啊。哦， 都好近、啊，系咪成日可以见到佢咯？咁 系啊。 嗯，咁婆婆系咪好锡好锡你噶？ 系啊。 嗯，咁你咧？你有冇好锡婆婆噶？ 有啊， 嗯， 有系嘛，系啦，咁啊，婆婆生日啦，有冇准备定啲乜嘢特别嘅庆祝方法啊？ 冇啊。 点解啊？俾晒位你讲。 我唔知喎、 啊。你唔知啊？爹哋妈咪喺咪度啊？ 爹哋喺度咯。 爹哋喺度啊？爹哋讲唔讲两句啊？ 好啊。 系啊。 等啊。 系啊，等啊，可能阿爸爸自己代埋咗啦。 好淡定佢讲 嘢。嗰啲方法。喂，阿爸爸， 阿何生系咪啊？ 爹哋忙紧啊！ 啊，爹哋忙紧啊！哦， 佢好放心，你直接同呢个 Auntie Uncle 讲嘢。 系啦，嗱，好啦，嗱，咁啊，虽然咧， 我之前都试过打过上嚟 嘅。哦，系咩？咁啊，好啦，我哋再倾啦。咁啊，冇理由担，冇理由惊啦，系咪先？嗱，婆婆你就话未谂到啲特别嘅方法啦，同婆婆庆祝啦。不过婆婆一定好锡你嘅。婆婆有冇话成日煮啲好嘢俾你食先？ 嗯，冇啊。 冇啊？点解啊？煮得咁 食。都系食嗰啲午餐啊，嗰啲咯。 哦， 午餐嗰啲即系咩啊？即系外卖啊？ 唔系啊，即系婆婆煮俾佢啊。 哦，佢话食嗰啲午餐，我以为系一齐出去食。 嗰啲咪婆婆即系煮你中意食嘅嘢咯，衰猪系咪啊？ 嗯， 系咯。 唔好意思应你啦，嗌佢衰猪。 真系好啦，有啲乜嘢想同婆婆讲啊？生日嘅时候，早几日讲啦，预祝定。 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开开心心系嘛、嗯？好啦，呢段时间都多啲啊，未必咧日日可以落多几场去探婆婆嘅、嗯，因为而家疫情啊嘛，系咪先？但系都多啲咧打电话，做下啲视像，同阿婆婆倾下偈，见下面，嗱、隔住个 FaceTime 咧。可以 kiss 噶咯，隔住个荧幕，不过唔好锡落去，知唔知啊？ 唔好掂到就得噶啦， 离远咁样 kiss 落去就知噶啦，就得噶啦，婆婆 feel 到噶啦，知唔知道啊？ 嗯， 好啦，系咪有只歌仔送翻俾婆婆听啊？ 系啊，真的爱你。 嗯，一定系你嘅心声啦，系咪咧？ 系咪啊？好啦，咁啊，听埋只歌仔，转头吓又同阿婆婆讲，我打咗电话上去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点唱俾你听啊，婆婆知唔知啊？ 嗯， 好啦，拜拜啦。 拜拜， 拜拜。 啊，细路仔真系好天真， 系啊， 好开心啊。 嗯。 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 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缘地送赠，是你 呢首歌曲嚟自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啊，点翻俾阿婆婆听啦， 系啦， 系咪？最紧要大家呢段时间啦，抗疫期间充满住爱、啊，留意住咧身边嘅长者啊，需要关顾嘅朋友咧，今日大家开开心心啊，温温暖暖咁样啦，最紧要啦。好啦，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都差唔多啦，明天早上再见啦， 拜拜， 拜拜。